限。内地累积85,747人确诊，4,634人死亡，80,865人康复出院。据报，中国同日本政府正系协调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喺下个月访问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报道，王毅计划同日本首相菅义伟同外相茂木敏充等举行会谈，预计双方将会就扩大两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停滞嘅人员往来进行磋商。另外，预计中国公务船驶入钓鱼岛周边水域，以及关于中国对日美美、澳、印四国的对话亦都将会成为议题。但报道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国宾访日一事，很有可能不会成为主要的议题，原因在于疫情不知道几时平息。不过双方可能会就高层交流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510公里，即是在北纬17.8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越南中部一带。南海东北部普遍受烈风影响，但预料本港初时吹北至东北风，风力变化不大。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黄昏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500公里左右掠过，到时香港会转吹偏东风，风力会有所增强。除非沙德尔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是显著增强，今日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本港今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但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青洲和昂坪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3、51和4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8、66和58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2%。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15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24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5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0.5跌3元，阿里巴巴298.8跌1.2，亚信科技12.36升9.8，中通快递237.2跌2元，中国平安84.95升5.5，中国铁塔1.29跌2仙，美团点评265.8跌3.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32，瑞士法郎8.544，澳元5.521，加元5.895，新西兰元5.174，欧元9.148。每百日元对港元7.4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6点，升41点。港金现价报17,59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06美元，卖出1,906.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泰安街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一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不过提提乘搭渡轮服务嘅朋友啦，咁现时咧因为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啦，咁所以咧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同埋来往塔门至到黄石嘅渡轮服务咧系已经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咁就系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啦。来往塔门至到黄石的渡轮服务就已经暂停。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仲是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将军澳道支路落返去观塘道都是车多繁忙。在新界啦，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老围附近来回方向挤塞嘅。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大榄上斜。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叠，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前辈， 梁荣忠，咩事啊？做咩咁叫我啊？ 崔杰彤，你之前做过神光第一次，我未做过，你梗系我前辈啊？ 唔系，你先系前辈，你老我咁多 咩啊？ 你总我咁多入行，你先系前辈啊！ 叫埋阿欧、林慧、爆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三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十点，仲要系朝早嘅十点钟啊。 吓，即系话朝早十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十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浮人》里边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啦，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的早晨，程振鹏， 早晨，早晨啊，程，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同学，早晨啊，曾志豪同学， 早晨 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同学， 系啊，你唔可以赖低佢哋噶， 系啊， 我几想讲早晨啊，咁多位 Made in Hong Kong 之前嘅风骚快活人， 好啊，冇所谓啊， 都得啊， 系啊， 你仲可以讲早晨啊，咁多轻谈浅唱不夜天， 神光第一次之后。 之後嘅同學，係啊，都得噶。啊，今日 背曬出嚟啊！ 今日俾阿程振鵬咧，終於見識到我嘅愛好啦。 嗱，你咧，終於咧見識到咧 ，sorry，sorry，sorry，sorry， 係咪同埋感受到，同埋接受到？係啊 ，sorry，sorry， 我覺得好親切喎。係啊，我覺得一啲 感覺都冇係嘛？ 係啊，好親切，好似 咪好似係本來就應該係。 乜唔系应该道歉嘅咩？系要道歉噶嘛？ 咁咪道歉咗咯， 系咯， 要噶要噶，系啊。 其实又唔系，唔系等听众以为佢发生咩事咁样。 我唔系， 其实冇嘢啊。 听众系知道嘅，不过你新鲜事出嚟，一个礼拜都今日第五日，你所以你 其实我哋忘记咗佢嘅身份，佢系更加应该一早知道 嘅。哦，系啊， 系咪先？ 唔系啊，因为我以前就算唔系。管唔管理啊？咁我都以前係接間嗰個啊，同你哋 上 間， 咁咪 咯。 咁我又唔覺得有咩咁特別。 係啊，已經有 pre-show 啊。唔係因為可能今日佢自己都係啊嘛。 係啊。 佢話佢要開個會。 你唔可以咁樣，佢因為公務，佢因為公務上身。 我都係啊。 你又咩公務？ 我喺公路上面俾嗰啲車嘅 公務啊。 你係咪視察緊啊？出面嘅路面情況喺三號風球之下。 唔係，我係被逼視察啫。佢係咁塞，係咁塞啊嘛。不過 順路視察。 係啊，喂，咁啊啱啦。天氣男女郎都講個天氣先啦。 好啊， 我淨係講左邊，你講右邊啊。 右邊交俾我啊。 我哋而家分工真係好仔細啊。 係啊，因為個畫面有左右。 你嚟啊。 好，我係右噶嚇，右派。 係右工咗先啦。係好啦。 好，今日咧就会系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方，咁啊高地间中吹烈风嘅，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及涌浪，而大致多云嘅今日吓，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啦。周末期间风势系颇大嘅，海有大浪及涌浪。下个礼拜初呢，咦好喎、啊、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 好啦、有工咗啦。 係左派。 好啦，我分完报纸。 左派。 好啦 ,23 度气温相对湿度 53%。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琴晚屋企有冇嘭嘭声啊？ 有啊，我发觉呢我琴日有个好大观察，我琴日做咗呢个风中原啊。即系风追风员啦，系 啊，因为咧， 你又出嚟跑步啊？ 我唔系我住嗰笪地方咧，你知啦、啊，哇，依山伴水咁样噶嘛，好郊野啊嘛， 佢净系背山面海， 系 啊，我可以 就，我都曾经咧考虑喺嗰度置业噶， 人杰地灵啊，欢迎你啊！到時我哋一齊出嚟講 sorry sorry， 我已經冇第二嚿錢可以再置業 啦。哎呀，你欠啦！我哋嗰度使乜你攞一嚿錢啫？你喺你嚿錢度瞄個攞頭，好似人哋拍嗰啲三角朱古力咁樣咧，拍 未啊？ 得㗎啦！ 你只要買攞你半邊衣櫃嘅衫拎出去賣就買咗啦。 咪咯， 再留意下你啲樓價先。 係啊，咪因我嗰度咧，我琴日帶個僆仔咧就落去樓下嗰個遊樂場度玩咧。 哇！ 佢嗰個遊樂場咧啱啱好咧，真係風涼水冷，我望住個海啊嘛。 系， 佢啲风真系大到咧，我完全 真系似打风系嘛？ 完全系打风，我直情觉得佢玩垂滑梯都会吹出嚟嗰只嚟噶。 咁好刺激，好玩喎！ 即系玩垂滑梯出，明明五秒到啊，三秒到，你话吹晒落去。 我仔几开心，好话点解咁跟住我系啊，因为个风大到咧，你直情觉得啲人打篮球咧，个波咧完全 系喎，全部落西， 全部系啦，冇理由打波会有西噶嘛？如果玩篮球嘅咧，全部都有。跟住风真系大到咧，我直情有预感咧就系。听日系咪我都唔使翻工咧？ 哦， 即系个风已经大到咁样啦嘛！啊，谁不知我咧就兜咗佢出荃湾度买嘢咧。荃湾系有好多高楼大厦，诸如此类嘅嘢咧。 哦，就挡晒风啦。 冇晒，我落车嘅时候我发觉， 荃湾力场， 荃湾力场，咁我 block 晒啲风。 系啊，我就即刻对 个风。你住嗰度都系噶， 冇乜心机 噶。 我嗰头都系。 你嗰栋楼咪系一字排开咪啊？ 但系因为我同阿豪仔嗰个。嗰啲坐向類似啊，應該係啦，咁所以又望住出面好遼闊嘅海況嘅大海，咁所以都係嘭嘭聲嘅。 我屋企都係，因為我東北風啊嘛，我屋企嘅坐向係東北咧，就而家啱啱吹正東北風。 係啊， 哇！個開窗就唔得啦，因好彩有啲嗰啲膠質咧，攝住個窗，如果咪嘭嘭嘭噶啦已經。 係啦，所以今日不過都係到三號風球啫。 啊，係啊。 但係好陰功啊，即係譬如咧，我仔又已經冇得翻學啦。 哦，幼稚 園 啊 嘛，幼稚園又要停。停课啦，对佢嚟讲咧，阿鹏仔知唔知啊？ 点样？ 而家啲僆仔翻学咧系轮更制噶， 定係好似突然之間，哇！有學翻今日， 唔係有安排啊。 因為輪更制咧，就係想喺呢個疫情之下咧，盡量間疏啲人啊嘛。於是乎有人哋偏間咧，就你翻三五，佢翻二四六咧。 哦，即係 A B 添啊。 係啊， 所以佢今日冇得翻咧，其實即係琴日佢又唔使翻嘅咯，兩日冇翻啦，又變咗。 老師，我想問嗰個學費係咪都係俾一半咁樣？ 你梗係冇啦。 你話咧？ 全費啊！真係。 我想問咧，唔使翻嗰日使唔使視像啊？ 冇啊，而家冇咗呢支歌唱 啦。 冇噶啦， 咦？咁学你话斋，咁又唔抵喎，俾全费。 喂，你作为打工仔，你又讲呢句啊？一间你今日唔使翻工，然后佢同你视像咁样噶啦。 咩话？ 虽然我哋就做一集收一集钱啫，但其他如果翻 full time 嗰啲，即系正常嗰啲， 吓， 我翻到屋企唔视像冇粮出。 但系咁啊，即系我想话咧，我个仔都系一样噶。我就话做咩你成日？ 你仔大个仔咯。 唔系，我意思系话我要交学费啊？点解你成日冇学上 啊？系啊， 你明唔明 啊？真系， 即系好割肉噶嘛？你觉得？ 系啊， 你已经俾学费噶啦，系咪先？ 仲要你觉得其实出边个天冇乜嘢噶， 系， 即系风平浪静嘅。佢嗰个车翻学系完全 OK 嘅，真系。 即系而家呢个三号风球底下冇办法。法啦，社署都劝喻啲市民，唔好意思，我要读啲嘢啊。社署都劝喻市民咧，就唔好送子女或者家人就去嗰啲幼儿中心啊，提供课余托管服务嘅中心啊，长者服务中心啊，或者系包括呢个庇护工场啊，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仲有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同埋展能中心在内嘅日间康复服务单位。 系啊，不过琴日咧，我做咗个咧突发嘅工作。是突发到一个地步呢， 突然间要去买啲嘢。 唔係，我本来就咁放工返屋企啦。开头我老婆同我讲呢，就话你係咪可以早啲返嚟，佢话呢因为呢要交表呢，帮个细仔呢就交一啲 interview 啊，插班嗰啲表格嘛。我说好啊，我负责交表啦咁样。点知返到屋企一打开门口，佢就话即刻换衫。我话做咩事啊？嗰间学校即刻有得 interview。 哇，咁赶嘅？ 赶到 系啊！ 哇，直情我衫都未换，饭都未泡，我话唔系话有咁赶咯。 不过唔系 咁踊跃嘅咩？而家 我喺度谂紧，可能系阿曾志豪赶啫，但阿太太佢做好晒准备噶啦嘛。 唔系啊，即系今日先通知嘅咋。佢原来话咧，上昼打电话去咧，就话download 咗张表咧，就话唔知几时交咧，跟住佢话。哦，你直接攞嚟交得噶啦，可以即场安排面试。哇，系咪即系而家个嗰个环境唔同咗？ 我唔知道啊， 系咪效率高啊，定系太突发咧？ 定系得闲一制咧？ 定系因为成日而家话即系有好多僆仔又退咗学噶嘛？嗯、因为多咗啲人咧，即系移民 啊去第啲地方咧。跟住、我话哇咁赶啊，我未准备好、啊。 你又准备咩要 in 你嘅咩？ 心里边梗系觉得我使唔使招翻嚟我头啊？ 都 唔可以风流啊嘛！ 你惊累咗个仔？ 唔系咯，我惊累街坊啊嘛！ 唔系几好啊？ 系啦，依家去到我又讲 sorry 咁啊，唔系几好啦。 结果咧， 系啊， 结果系顺利嘅。 诶，结果都顺利嘅，都系喺屋企附近嗰头嘅学校啫。不过都揾咗 阿哥嗰间啊？ 唔系啊，唔系嗰间啊，系我哋上次风骚私房菜咧，听众嗰个辣蟹 Betty 嗰头 啊， 好好笑噶，真系。咁跟住去到咧，我就想分享一样嘢俾大家。听咧，原来作为喺隔篱坐喺度 interview 嗰个家长咧， 都有人喺度啊。 唔系你首先唔系得我一个咋，因为其实佢插班咧都冇人嘅，你独享成间学校嗰个环境咧。 插班 系啊，因为我细仔想插班到 N 班啊，系啦、 哦， 咁人哋开咗学噶啦嘛，早啲翻学。咁咧、所有家长咧，你记住。即係要忍住口同埋忍住手喎， 咩意思啊？ 係啊， 你見到啲咩嘢係 唔好講，唔好掂。 即係譬如咧，佢同我仔玩嗰個所謂測試咧。 哦，即係你坐喺隔離一齊 interview 嘅， 坐喺隔離一齊啊嘛。咁 即係佢想答咗人，即係譬如阿周小小 B 你今年幾多歲啊？跟住咧，佢又唔識答呢啲嘅時候咧，個爸就誒佢兩歲幾嘅就係咁樣。 又唔知啊？譬如佢叫佢玩嗰啲咧擠嗰啲。玩具形状咧， 三角放翻三角， 系啊嗰啲啊嘛，跟住咧你望住佢第一个咧摆到三角咧，哇你自己心里边耶好嘢啦， 使唔使啦啦队拍手掌？ 系啦，咪心里边想啦，跟住第二格咧你见到佢拎住条圆柱咧，佢又想收翻喺三角度咧。 唉，咁啊， 唔系你隔篱咧，系啦，不停要扮咧面满面笑容，然后咧就知道啲老师中意你放手噶嘛，于是乎你就心里边就死仔包左啲啦，左边啦， 你平时点教你噶？ 系啦，好似玩夹公仔机咁，左啲，左啲，放落去啦，哎呀，又唔识放， 但系心里讲，但系心里边讲啊， 系啦，心里边讲，完全个样咧就系，哇，好啊，做得好，你继续 try，good try， 系啦， 系啊，平时阿爸唔会阻止你噶，你乱咁摆啦， 系啦，因为咧，你明明家长个 interview 咧，你就要展示咧你最自由奔放同埋成熟嘅一面咧。佢答问题啊，佢玩游戏啊，佢唔识拉翻张凳， 唔好干涉个小朋友， 乜都唔好干涉。 但系你平时唔系噶咩？你平时喺屋企系乜都干涉佢。 我哋梗系知啦，啲听众打电话嚟，如果系个细佬哥同我哋倾电话， 系 咪先？ 系 啊，好好笑噶，所以就连咧。仲要把握每个唔同嘅机会咧，为佢解释。譬如佢终于玩完玩玩具嗰 part 啦，跟住老师就开始倾偈啦。佢就话啊，屋企哥哥点啊？系啊，屋企咧个哥哥咧， 同你哋倾偈，系啊，大人， 大人同就喺坐喺隔篱啫嘛。话喺屋企个哥哥咧，佢哋两兄弟好中意一齐玩玩具嘅，所以咧我细仔咧净系玩哥哥啲机械玩具嘅啫。头先嗰啲咧砌形状嗰啲咧，好耐冇玩啦。 我即系帮佢兜翻头先，点解佢嗰条原柱插唔到，插唔到 去？ 佢冇玩过， 哎呀，好少玩啦，已经。 系咯。 哇，完唔完美啊？我呢个四两拨千斤真系。 叫过一关啦，但系其实有几多关要过咧吓？ 其实冇佢冇严格限定出嚟㗎，佢又会倾偈啦，佢又会俾你玩三四个游戏啦，跟住咧又会再观察咧做啲乜嘢。 有冇天才表演？ 有噶，佢会鼓励你话你唱只生日歌啦咁样，系啦，佢唔识唱咧，你又要隔 篱。死咯！你灌输嗰啲全部都唔系呢啲儿歌噶喎。 好在而家唔同 唱红歌啊， 系啊， 唱红歌。 你嗰阵时话唱四大名著，冇 阿敏啦。 好在而家最近中意听狮子王，所以我就同佢讲话，不如你唱狮子王啦。 咁佢都得系嘛？ 佢冇唱到，冇唱到， 都系冇唱到。 系啊，不过又唔紧要 嘅。我想问阿妈会唔会一齐嘅？即系阿太 冇啊冇啊冇啊！我即刻冲出去啫嘛，系啊。 吓！ 哦，因为佢要睇住个阿哥， 要大仔啊嘛。 我谂住一家大细嚟到先话俾你听，我真系有阿哥喺度啊，我太太喺度。 系啊，我都以为系你两公婆同埋个细仔。 又唔使咁夸张，选港姐咧真系。 Vivi 竟然放得心俾你将个仔交去 interview。 我发觉原来呢啲会加一个印象分嘅，因为老师 加俾老婆。 老师咧，老师都系有相同嘅疑惑，佢话：咦，系爸爸带嚟嘅咩？跟住心谂好失礼， 唔使做咩？佢会觉得你唔使做啊？点解你去 咁样？而家香港多咗好多奶爸啦， 系啊， 奶爸啊嘛，系咪啊？即系凑小朋友。 系啊，你知唔知？我觉得咧，如果你由个阿爸带去咧，仲要系呢啲佢意想不到嘅时间咧， 佢觉得你开明啊， 加两分噶，我觉得佢会。 仲要系咧，个爸 加两蚊好冇？ 咁唔系啊，佢仲会知道咧，个爸咦，佢了解个仔。即系话平时，因为跟哥哥玩啊，咁样 冇错，所以呢个时候你一定要展示出就系话，咁我完美无瑕，对佢非常之认识啊！哇，嗰个成个表演咧，真系直接踏出校门咧，都不能放松噶。 咁系咪真系有得读噶啦？ 应该有啩？ 咁一啲 interview 啊嘛。 我想问咧，呢啲嘅小细佬哥嘅 interview 咧，同大人去见工系咪最后嗰句都系话，你翻去等消息？ 系啊，冇错。 定唔会系即刻 confirm 俾你嘅？ 唔系啊，有啲听讲话咧，而家赶到咧，唔系即场俾留位费就搞掂噶啦。有啲系啊，究竟而家个市道系咪真系咁疲弱咧？真系都好嘅。系啊，祝各位家长，如果你仲要玩呢啲面试游戏咧，记住头先嗰样嘢，忍得住手。 系咪学唱呢只歌啊？ 呢首系话俾大家听啫。风中有你，你陪住我哋，风速快活人啊！ 未尽信念，争取一个梦想，是一缕早留恋。漆黑之中体验，明晨定复现晴天。世界太多变迁，忘掉过去一切如烟。让天崩天际飞，让我感激一再念记，仍是你乐与悲。来一把声音点起我心，喝彩声呼喊声，让最光辉一刹属你，情在这天际中才流气。天空烧起火焰，还像是未尽信念，争取一个梦想，是一缕草留恋。黑之中体验，明晨定复现晴天。世界太多变迁，忘掉过去一切如烟。将天风天际飞，让我感激一再念记，仍是你留与悲，能传来。 来一把声音点起我心，喝彩声呼喊声，有最光辉一世属你，潜在这天际中再流起，再提起。传来一把声音点起我心，喝彩声呼喊声，让最光辉一切属你，潜在这天际中再流起，再提起。 打親風都會有佢出現嘅，冇啟言啊！風中有你啊，再唔係就咩風的季節啊，風的傳説啊，總之全部都風風風風 風 啊！ 唔會 係 羅拉拉 嘅嗬？嗰個就嗰個叫暴風女神喎， 又唔係暴風而家， 而家未有暴風，而家三號嘅啫，真係。不過咧，你話今日 希望佢唔好打成嚇， 唔會啊！ 佢都唔，我都話走咯，今日 好啊， 佢已經去咗掠過咯。 係啊，佢做過客嘅啫。喂，但係其實今日香港咧，對香港人嚟講咧，有兩單國際大新聞咧，我哋晏啲可以同大家傾嘅，好關心嘅。你有冇发觉我哋呢轮香港人咧好有国际视野？ 哦，特朗普， 你讲泰国 系啦，一个就系而家就做紧佢哋嗰个选举辩论啦，不过差唔多完啦，已经。我头先揸车翻嚟嘅时候咧，哇！幾同步呼吸，好似係開美股咁樣咧，聽住人哋總統辯論，又自己冇份，不過聽到肉緊，哎呀又講錯咗啦咁樣。另一單咧，其實就係英國個 BNO 啊，琴日又公布咗咧最多少少資訊啦， 好好多啦呢個資訊， 啊、申請簽證 少咗個零啊， 少咗個零啊，真係我哋可以晏啲， 我完全冇理過佢。 係啊，唔緊要，十點半之後咧翻嚟慢慢傾 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大选展开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的拜登就抗疫和国家安全等议题针锋相对。对于有美国情报指俄罗斯和伊朗试图影响大选的时候，拜登说任何干涉美国大选的国家都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又说俄罗斯更加喜欢特朗普。特朗普强调自己从来没有从俄罗斯得到任何的利益，在应对俄国方面没有人比他的措施更加强硬，又说在担任总统期间说服北约投入更多的资金防卫俄国。特朗普又提及拜登儿子亨特的电邮事件，说拜登任职副总统期间个仔为乌克兰一间天然气公司工作。拜登强调自己从来没有从任何国家获得一分钱。南韩近日有多人接种流感疫苗之后死亡，本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地突然在短时间内出现多宗的死亡个案，情况不寻常，其中17岁死者死因未确定，加上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排除提高了关注，令情报的个案急增，当地政府需要进一步了解。另外，本港再有源头不明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8岁女患者由有病征至确诊历时超过14日。梁子超说有文献显示有患者的潜伏期是长达20多日，但是几率比较低。他认为要看患者是不是有抗体，如果有密切接触者确诊会是几时发病，以了解什么时间属于最有可能的传播期。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在本港出狱一年，案中死者潘晓颖的妈妈多次促请他到台湾自首，最迟今日起行，否则不会为他求情。 協助陳同佳的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透過傳媒聯絡群組說，問題不是陳同佳不願意到台灣，而是暫時未有辦法取得簽證，因此未能夠在今日起行。陳同佳十分無奈，希望潘媽媽能夠明白和理解。他又说陈同佳一直没有改变到台湾自首的意愿，潘妈妈最近表示愿意为他求情是非常好的事，现时律师团队正是努力和有关部门协商，包括已经大约七次致电单一窗口，亦都会从不同的途径解决问题，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到台自首的入境安排。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警告，俄罗斯黑客近日是试图入侵美国十几个州和地方政府的网络，至少从两个伺服器上窃取数据。官员并没有提及黑客活动造成任何损害，说没有证据显示事件影响到任何的选举或者政府活动，但说有关的黑客组织得到俄罗斯赞助，似乎从2011年就开始运作，并从事间谍活动，包括目标包括美国和欧洲的能源公司、电网运营商、国防和航空公司。美国情报官员早前说，俄罗斯和伊朗试图干预大选，其中伊朗向美国部分选民发送欺诈电邮。财政部宣布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的五个伊朗实体施加新的制裁。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510公里，即是在北纬17.8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南海东北部普遍受到烈风影响，但预料本港初时吹北至东北风，风力变化不大。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黄昏最接近香港，在香港以南500公里左右掠过，到时香港会吹偏东风，风力会有所增强。除非沙德尔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是显著增强，今日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本港今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但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5%。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26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3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2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98.6跌1.4，腾讯控股561.5跌2蚊，亚信科技12.66升1.26，中国平安85.25升8.5，美团点评265跌4蚊，比亚迪股份140.5跌5.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3，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4，人民币6.687，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3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7,590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56美元，卖出1,90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挤塞，龙尾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路为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慢车。另外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科发道由于有工程现在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呈现法国巨石林户外演奏会， 大家有冇谂过喺法国巨石林咁特别嘅历史遗址演出会系咩感觉呢？塞尔维亚小提琴家赖道洛域奇带领一众演奏家去到法国巨石林举行一次户外演奏会，不如你哋都一齐嚟感受下呢一种田园气息。 《演艺盛会》法国巨石林户外演奏会，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系啦，先嚟曾志豪同你介绍下咧，有啲咩 channel 啱睇咧？就知同呢单新闻有关嘅，头先都讲啦，新鲜滚热辣咧。琴日 BNO 咧，嘅居英签证咧就已经系出咗炉啦吓。咁啊，有几个多咗嘅资讯咧，等大家理解嘅。第一咧就系、是、日期啊，最紧要咧就系原来喺咧1月31号啊，出年1月31号咧就开始申请嘅啦。跟住嗰句咧就劲啦，不设配额，即系话咧唔似买五月天演唱会飞啊！哎呀，我揿少两个 F 五之后咧就买唔到啦。哦，你唔使惊，今次呢一个 BNO Visa 咧不设 quota， 任君选择啊！你有资格，你有钱咧，你就可以申请噶啦。好啦，钱啊亦都紧要啦。头先我同桂花田讲嘅时候咧，哇，佢只眼啊，直情碌到好似 BNO 个 O 字咁样啊，大一大啊，因为。佢隻眼咁大，因为少咗个零啊嘛。而家咧五年签证嘅费用咧就系每人咧250磅，250磅。如果你签呢个30个月嘅签证咧就180英镑。咁但系听翻之前啲人讲咧，原来佢话起码系2500磅嘅，即系话真系少咗成个零咁多。咁啊，亦都有啲人就话咧成本价都俾埋你咁滞啊。咁啊，其他嗰啲资讯咧。你可以话差唔多嘅，譬如话申请人啦，同埋佢家庭受养人咧，都要证明咧佢哋通常喺香港居住咧，咁就已经可以咧一齐过去噶啦吓。财政上面咧，申请人同埋佢哋嘅家庭受养人咧，要备有最少6个月喺英国生活嘅费用。嗱，咁所以你自己计翻条数啦。你要有一嚿钱，嗰嚿钱咧就要起码咧你可以喺英国嗰度咧挨到6个月咧，咁你先可以过去嘅。咁、那个目的都系。冇留你过去，第一时间就摸喺个地下度，我要表演啊，我要乞食啊，咁啊唔得噶嘛。咁啊，亦都有咧就话要支付移民医疗嘅附加费啦。咁啊，等你可以用到 NHS 佢哋嗰个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保险啦。咁啊，如果咧你已经系申请者咧，你有呢一个 BNO 申请资格，就无需再持有有效 BNO 护照，用特区护照都可以申请。嗱，呢个就真系紧要啦。因为咧，头先我哋直播室咧有啲主持咧，佢就话：哎呀，佢可能冇咗呢份嘢，使唔使申请咧？咁啊，另一个主持就话啦：不如我帮你申请啊，你俾翻一餐饭嘅费用我就得噶啦。我第一时间就话唔使啦，而家原来你唔使有嗰份实体嘅 BNO 咧，你已经可以做到呢个申请嘅资格噶啦。好啦，咁究竟有呢个 BNO 嘅 visa 啦，你会唔会真系好想申请呢？ 咁你就要睇下我今日介绍呢个 channel 啦。因为呢嗱你知啦 ,YouTube channel 上面琳琅满目呢有好多香港人移居去英国嘅心路历程啊好多嘅。但係呢我今日要介绍呢一个 channel 呢佢係比较特别啲嘅。平时嗰啲 channel 呢佢个人已经去咗英国啦。可能呢做咗一头半个月啦或者甚至乎半年嘅英国人之后呢佢先话俾你听呢佢哋嘅过来人心声啦。但呢个紧要。呢、這个呢几乎是同步直播真人 show， 即是什么意思啊？冇，佢而家嗰条片咧就系讲紧琴日咧，佢带埋个僆仔一齐勇闯海关咧，就新鲜滚热辣咧，而家就用佢嗰阵时嗰个叫 LOTR 啊 ，Live Outside the Rules 嗰、那个方法咧，就入英国国境咯。咁所以咧嗱，佢系零舍咧，会令你有一种咧即系亲身走佬 feel 噶。咁、那个 channel 咧就叫做UK。Hong Kong 啊 ，Live Chapters 咁样，即系一个 UK 嘅香港人咧，展开佢呢个生活嘅篇章啦，咁样。咁啊，里边咧，你真系可以见到咧，佢冇咩花巧剪片技术，但系佢有咧，佢攞个心出嚟，攞滴血出嚟，话俾你听咧，究竟佢移居英国嘅心路历程。因为点解咧？嗱，譬如佢有一条片咧，就系话 LOTR， 即系头先讲啦 ，Live Outside the Rules 啦。佢话咧，单人匹马妈妈括弧老公未有同行。带仔入境英国成功版本，哇！佢话俾你听咧，如果你唔系一家大细嘅话咧，净系一个阿妈咧，点样可以带个僆仔咧，就已经自己过境去到英国。咁我想话，我对天下嘅妈妈咧，真系要写个福字，因为咧，如果你调转叫我自己带个仔要攀山涉水咧，我一定唔够胆嘅。咁跟住佢仲有啲咩咧？嗱，佢比较特别咧，就系佢有好多咧一个香港人咧想移民去英国嘅挣扎啊。如果你有政治傾向嘅話咧，呢、這個就可能同你有啲相關啦。因為佢自稱自己係一個咧心黃媽媽嘅剖白，佢有一條片咧就話啦，佢為小朋友嘅未來作出抉擇，咁你可以聽下啦。佢有一條片咧就話佢去到英國啦，咁咧仲過咗第一個咧喺異鄉嘅中秋，佢點樣咧人在英國，但係心係香港。所以我覺得咧，佢呢條 channel 咧，比起平時你睇嗰啲教你邊度買樓啊、邊度讀書咧，佢係喺事前嘅心理上面咧，俾多啲準備你，同埋可能有好多人咧都係基於政治原因想走嘅話咧，咁可能呢條 channel 裏邊你會睇到一啲啟發。听下人哋嘅心声，咁你再考虑下呢个 BNO 嘅居英签证，可能你会谂得周全啲嘅。如果要俾一个 emoji 公仔佢话咧，我真系会要俾呢一个喊喊眼啊，因为咧你听佢讲自己嗰种挣扎咧，真系一學眼泪嘅。系啦，就系、是、有个主持听讲话佢啊冇咗个 BNO。不过我话俾佢听，悭翻嗰嚿钱啦，唔使问阿田噶啦，你自己搞掂佢啦。即系如果你真系想申请嘅话，吓，请真鹏。 啊，唔该晒啊，曾志豪啊，咁我都同意嘅，即系如果系有谂住移民意欲嘅朋友咧，都系多睇一下咧，究竟咧即系移民嘅人士啊，去咗佢哋移居嘅地方嗰啲生活或者佢哋嘅感受咧，攞翻啲经验啊，同埋系自己再思考一下咧，咁喺日后做一个决定啊，都唔会话太过咧系挣扎以至到咧后悔啦吓。咁啊，至于我本人咧就冇呢一个嘅移民嘅打算，因为我都唔知道我去得边。吓， 心系家国， 睇下点啦，我个家系咪香港电台啊？唔知咧。好啦，咁啊，睇翻呢一个人咧，除咗话系要有个安乐窝作为你个家之外咧，亦都要有一个健全嘅身体先得噶，要有健康噶嘛。咁啊，尤其是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健康良好啊，可以咧系好好咁样成长咧，好重要。嗱，最近咧就寻日啫嘛，就有一个机构咧，就系啲体育基金咧，佢哋咧做咗一个研究啊，咁啊公布啦，当中咧嗱，各位咧家长咧要听一听啦吓。佢话咧呢一个研究咧有95%。即係差唔多係全部啦，嘅學生咧係運動不足，咁運動不足咁又點啊？咁啊，即係會影響嗰個體質啦，體質非常差。若果咧唔及早注視問題咧，未來有機會咧係早夭。哇！即係早啲，拜拜喎，咁樣係咪驚咧？好啦，咁亦都會令到咧我哋嘅社會嘅醫療成本咧攀升嘅。咁其實講呢啲咁驚嚇嘅説話，目的咧都係想。请啲家长啦，鼓励返啲家长啦，每日呢要抽空呢进行一啲亲子嘅运动。其中更加呢建议呢学校呢订立运动日。咁佢哋又得意喎，呢、这个组织呢佢哋呢有个建议 直情具體到話每年嘅四月六號啦，就做呢一個嘅運動日啦。不如咁，點解係四月六號咧？咁似係有根有據啦。話因為話係咧呢一個體育促進發展與和平國際日咧，就定為運動日嘅咁。咁啊，呢個就唔知會唔會有人採呢一個基金會即係咁做啦。但係咧，作為家長嘅可能都會諗起係疫情之下咧，啲仔女咧可能都真係咧多咗喺屋企咧，都係打機啦，就冇乜點啦，真係做一啲嘅體能活動啊嚇。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有一啲嘅親子運動咧可以適合俾一家大細去玩咧？咁喺網上邊嘅 channel 有冇一啲嘅提供啊，或者係意見可以俾到，甚至乎咧係具體嘅玩法咧？咁啊，彭仔咧都揾下啦。咁啊，其中咧都揾到嘅。咁啊，如果你話咧，是好貼題，完全是淨係親子運動嘅咧，就我就未揾到。但係咧，當中亦都有一啲嘅運動嘅 channel 咧，係啱一家大細嘅，因為佢都有親子運動，而且咧仲可以咧係啱咧，就算個大人咧玩唔到咧，佢睇嗰個嘅channel 嘅台主咧，佢自己喺度做運動咧，你都會咧覺得啊～幾好睇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咧已經有成咧過百萬訂户嘅 Coffee 嗰個 channel 啦。咁咧 Coffee 嗰個 channel 咧，佢做瑜伽啦，咁啊佢亦都有一啲親子運動主題嘅短片嘅。咁啊其中咧包括有一個咧就係家居超萌親子瑜伽運動咁，仲話咧適合咧一至三歲添。咁佢嗰個嘅做法咧喺嗰個嘅短片入邊咧，佢其實咧有啲似係將嗰個 B B， 即係佢個 B B 嚇，應該係歲齡兩歲到嘅啦。兩歲唔知有冇添啊！咁、那個 B B 咧，佢就當佢咧好似啞鈴咁樣。包括咗咧，佢就會教大家咧做一個，譬如係蹲低，再企翻高，然之後咧兼且其實同時係舉起嗰個 B B， 然之後係呢一組嘅動作就係踎低、企高、舉起 B B， 再踎低、企高、舉起 B B 咁樣。咁啊一組動作咯。另一組咧就係、是、仰卧喺地上，然之後咧著嗰對腳咧就係、是、屈曲。咁啊，將個 B B 咧就放咗喺咧小腿上面，即係好似咧晾咗個 B B 喺度。咁喺呢一個嘅動作咧，然之後咧就提腿，又再放翻低只腳，咁啊又提腿。咁但係個 B B 咧就一路係好穩陣咁樣晾咗喺度嘅。咁呢個咧係可以將你嘅腹肌咧練成嘅。仲有一組動作咧，就最 work 咧係同 B B 一齊玩啦，因為咧就係同 B B 一齊啦。雙手揸住個波波。然之後咧，就企起身，舉起雙手，跟住向上跳，兼且拋埋波咁樣。咁咧呢一組嘅動作咧，個 B B 咧就可以參與啦，就真係一齊親子運動啦。呢一類咁樣嘅 channel 咧，睇到啲親子運動咧，就當然你會啦咁啊。其實親子運動又唔係淨係局限於喺做瑜伽方面嘅。不過咧，咁啱啦，嗱睇到又有 Coffee 嚇呢一個咧，可以話係即係超級成功嘅 YouTuber 啦。咁啊，順便睇多兩眼，咁又冇壞嘅嚇。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嘅channel 咧，阿 Coffee 嘅 channel 咧 ，emoji 方面咧，我都會咧係俾兩個心心眼佢啦。如果是阿桂花田咧，就好难再将个仔女摆喺个小腿或者抱起佢举高咯。唔知道以前会唔会有啲咁嘅乐趣啦，桂花田。 冇啦，你啱啱讲完 coffee， 跟住就到花田。 唔系，我得波谂咗英文名嘅 Tommy 啊， 系 Bobby 啊 ，Tommy， 你 Barry 啊， 你系 Hong Kong BB 啊。 还记得咧，今年咧因为疫情啊，令到全世界咧，不论中学啦、大学啦、小学啦、幼稚园啦嘅同学咧，都未必能够咧参加到嘅学校嘅毕业礼啊！就算有咧，都要咧保持呢个社交距离。咁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咧，喺美国咧就有学校咧就用水上电单车咧就揸嗰啲同学仔咧揸住呢个水上电单车咧揸到个码头咧，个校长咧就攞支竹咧就将佢嘅毕业证书咧就摊伸出去，希望咧同学咧可以接过佢嘅证书啦。咁另一个咧就系直情咧系坐喺呢个小租咗呢个小型赛车场，俾咧学生咧联同佢嘅爸爸妈妈咧揸自己嘅车落场咧冲过呢个终点线就攞呢个毕业证书。咁喺日本咧有学校咧亦都系用呢个平板电脑 视像啦，用机械人嘅头啦，咁样即系将个平板电脑摆喺度咧，就隔空咧就同校长讲多谢多谢多谢你啊！呢咁多年嘅教育，咁啊以上三个嘅方法咧啊都好别开心面啦，系咪？但系咧同学仔都系依然要着住嗰件黑色嘅毕业帽，嗱带住四方帽嚟参与嘅，好似好传统咁。但系你有冇谂过有个黑武士啦，有个日本军机嘅造型啦，一个兔仔咧，条丧尸咧嚟参加呢个大学毕业礼咧，系啊，日本咧金泽美术工艺大学咧，佢哋就有啦，佢哋有一个好别开心面啦，同埋好开心、好另类嘅毕业礼咧，就系话个个同学，你哋参加呢个毕业礼咧，都要话设计一款咧特别嘅服饰嚟出席呢个毕业礼嘅，其实真系几搞笑。影片咧影住佢哋咧上台咧，就向校监、校董、校长、老师等等咧鞠躬。之后咧就接过呢个证书，但系即系礼仪上面咧，佢系做足晒嘅。大家试谂下，眼前无端端有个黑武士喺个台上面向住你鞠躬，跟住攞证书呢个情况，其实点忍得到笑啊？但系咧一众咧十几廿个嘅主礼咧，佢哋咧坐晒喺个台上面啦，坐得好正噶，你知噶啦。啲日本人對呢啲禮儀都好着重噶嘛，穿着整齊啦，着曬西裝啦，傳統嘅禮服啦，咁樣好嚴肅，望住每一個畢業生咧，見到佢攞完嗰張證書仲會拍手掌。但係嗰條片咧，喺佢哋影住佢攞畢業禮嘅證書嘅時候咧，就會彈咗啲字出嚟啦。啊！啲老师完全咧都冇笑过噶、哦，到底咧系点忍到，点样做到嘅咧？笑都唔笑下咁。其实咧，有时闷闷地咧睇下呢啲分零钟嘅片咧，笑下都几轻松嘅。咁啊，我会俾呢条片三个笑到喊嘅符号。嗱，如果想睇嘅，大家可以咧上我哋风骚快人嘅 Facebook 嗰度，咁就可以睇到噶啦。 心的所向，勇武而常有气量。曾领将攻克赤壁一仗，先生恒心思倾听，智慧却是你孔明。唯有你鼓动自死心灵。处乱世时常敌对，各自各校中主帅，要说我们各有所需。孤军看你的情，我的无谁攻守，彼此看你怎逃时，我怎忘情还衰守。一双脚未远走，一双眼无竞走，同时亦战亦友。掌心透我的灵魂，你的灵物前不休，互相也自受。经典里看风造就，各种轮流如江水般深厚。处乱世时常敌对，自觉效忠主帅，要说我们各有所需。孤军看你的情，我的痛，无谁攻守。彼此看战火屠城，战火无情还衰守。一双脚未远走，一双眼无远走，同时亦战亦友。想渗透我的灵魂，你的面目前不休，互相也自受。风造就各种轮候如江水般深厚。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So Anke。早晨 ，Lion。 Good morning。 哋肥妹仔十蚊剧有个不速之客嘅， 系啊， 边个嚟噶？ 我哋打咗佢又唔得噶，而家 佢走咗啦。 我哋要赶咗佢啊，因为直播室只有三个人噶啫，嗰啲、小昆虫唔可以喺度。 系啊，昆虫唔可以喺度嘅。嗱、今日咧就上体育堂。 哇！ 系啊，咁我知道咧。 头先你未讲咗，你爸爸未讲咗咧，话系有上体育好噶嘛？ 系啊，咁咧我知道 Chris Lyon 咧同埋佢老豆咧都好大只噶。 系啊。 系啊，边方面 粗犷结实嘅手臂胸肌啦，咁、我相信佢对健身咧， 系嗰啲拉爆螺丝嚟噶， 系、撞爆拉爆都得噶。咁、你对健身咧，定系有啲认识噶啦、 我唔知噶、惊我讲错喎。 唔紧要，我咪就 系 考下你咯。 唔系做动作嘅咩？ 唔系 嘅。你爸爸系咪有抱起你，跟住举住举高你咁样噶？ 我唔冇、妈妈咯，佢系。 好啦，你咧有冇见过咧喺嗰啲做gym嗰啲地方度咧，有啲跑步机啊？ 见过啊。 跑步机上面咧，佢除咗有一条咧运输行李带之外咧， 系两扶手啦， 佢仲有两个扶手噶嘛？好啦，究竟应唔应该？ 掹住， 掹住个扶手，即系捉住个扶手嚟跑步。 除非你想练埋嗰啲叫做咩杠啊？ 咩杠啊？ 单杠 唔系单杠， 双杠 系啊，唔系 双杠。 双杠 系 啊，我啱啱想讲，肥牛真系。嗱、究竟有咩唔同？如果你会掂住嗰两 块 嘢， 我见我妈咪玩过噶，我妈咪系会扶住噶，佢惊跌啊， 佢惊跌啊。 应该扶住系 唔好跌啦， 扶住先会跌啊！我话 点解要有个 扶 住？ 点解会跌啊？ 因为佢个速度唔同噶嘛，吓你嗰个输送带咧行得好快噶嘛，咁要啲掹实咧，你咪成个人褪后咯。 又唔会，佢都唔会跌到落嚟嘅。 系啊， 原来咧真系。第一是偷懒的、如果你双手扶住那两个手柄的话 是会懒了、 是懒了、但这个偷懒呢是直接令到你呢、那个跑步的成绩呢是会细了的、 即是没用的 因为很多人呢跑步是为了做什么减肥嘛 keep fit 原来呢他说如果你在跑步机上跑步呢你拿手扶住那个跑步机那条柱呢会直接令你减少消耗热量呢20%的 咁我想问咧，佢嗰啲健身中心里边咧，佢有啲机咧系要扶住嚟踩单车啦，扶住 嗰啲又唔同喎、 爬 嗰只，因为佢而家系啊，而家你传统嗰啲咧，你两只手捉住嗰两个柄之后咧，你就咁样跑咧，你身体嘅移动啊，各样嘅幅度都少啲噶嘛。但如果你嗰只咧，嘿，好似行山啊、滑雪咧，你就全身都喺度喐紧噶啦。 哇！不过如果有嘅喺嗰啲做专业地方跑步咧，系扶住嗰条。手病嘅话，咁我真系唔知佢喺度做咩。 咪佢攰咯，好似肥妹仔个妈妈咁样咯，佢一路扶住一路咧，觉得自己当做咗运动噶啦吓。 到任何嘅利益喺应对俄国方面，冇人比佢嘅措施更加强硬。又话喺担任总统期间，说服北约投入更多嘅资金防范俄国。特朗普又提及拜登个仔亨特嘅电邮事件，话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个仔为乌克兰一间天然气公司工作。拜登强调自己从来冇从任何国家获得一分钱。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1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510公里，即是在北纬17.8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越南中部一带。在朝早的9:30至10:30，天文台录得大老山、青州和昂坪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2、49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8、61和61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4%。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29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4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59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99.4跌6毫，腾讯控股562.5跌1蚊，中国平安85.7升1.3，美团点评266蚊跌3蚊，亚信科技12.58升1.18，中通快递237.6升2毫，比亚迪股份140.3跌5.3，汇丰控股32.25升1.05。盈富基金25.74升1.8，京东集团316.6跌6.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31，瑞士法郎8.543，澳元5.52，加元5.9，新西兰元5.173，欧元9.148。每百日元对港元7.4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3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7,59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95美元，卖出1,90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三号强风信号影响啦，咁现时咧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同埋来往塔门至到黄石嘅渡轮服务咧就已经暂停服务噶啦，直至到另行通知。咁就系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啦，来往塔门至到黄石嘅渡轮服务咧已经暂停服务。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南昌站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近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请嚟香港亚洲电影节代表同大家预览有咩精彩电影。 关于韩国纪录片，我哋有10部作品，咁基本上系占咗成个节嘅1/5噶啦。我哋想铺陈一个比较完整啲嘅韩国近代历史观咁样，佢对我哋有好多启发性，同埋对而家呢一个世局有好多可以参照嘅部分。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喎、 啊，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十一点啊，十一分风骚快活人。 系噶，咁今日点唱下？咁我哋可以咧网上留言啦，同埋咧即系 Facebook 网上留言啦，同埋咧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为大家服务噶。稍后时间先打电话嚟吓。 系。知道。 咁啊，天气咧亦都系提醒你啦，三号强风信号咧继续生效过，嗰、那个红火警告咧都系继续辣着你噶吓。 系啊， 好干燥啊吓，大家注意啦吓。 嗱，今日彭仔咧喺一个 fax 机度收到啲嘢系咪啊？ 呢、這个我自己编出嚟嘅。 我自己编出嚟，我以为你。你係收到 fax 先？ 唔係啊，因為咧就呢個係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原來佢哋都有咧做一啲嘅調查嘅。咁佢調查咩咧？香港人儲蓄安全感。 安全感 系啦，啊，即系你咪储定一嚿钱，你先有安全感咧。 哦哦，嗰种嘅安全感 系啊系啊，咁 就唔系话你啲钱摆入银行嗰个安全感啊， 系又系喎。嗱，咁另外咧，佢亦都喺呢一个调查入边咧，就有讲到咧，究竟啊，家长们咧，其实为子女有冇储蓄咧，系有嘅。咁但系储蓄系储蓄几 多 咧？ 够唔够咧？ 够唔够咧？国家咁样，咁我都 想你帮阿荣荣储得多唔多啊？ 啊，桂花田，系啊， 问你啊， 问你啊，帮你啊， 有份保险边够啦， 仲要我死咗先得个， 我唔紧要啊，都有一朝一日噶嘛， 唉，始终有呢日 系 嘛， 系咯， 唔好讲我嗰笔，讲你两位啦，因为你哋都系家长啊嘛，咁啊，当中咧都有讲翻普遍呢一个嘅调查入面啊，我哋啲香港人嘅家长佢点谂嘅咧，咁咧佢有讲到话咧，香港方面咧就。平均啊，育有至少一位是十岁或以下子女的家长就做这个调查啦。 OK， 咁佢话咧， 即系十岁以上啲唔帮佢储噶啦。 嗱，你两位个 唔使储噶啦， 过咗咯。 系啊， 桂花田可以 佢仔大女大噶啦，人哋一调翻转应该靠个仔女俾家用噶啦。 咁可以谂翻当初咯。 彭仔啊嘅名言啊，话咩啊？唔需要等人嚟照顾，要自己照顾自己噶嘛？ 唔系可以 错晒。 如果我哋份我哋份粮同嗰啲零一样嘅话，我哋就得噶啦。系啊，冇错啊， 系咪争好远？ 系 咪？咁讲嗱，先嚟估下先，估下究竟咧，我哋香港嘅家长咧，佢哋每月平均嘅储蓄啊，有几多钱咧？帮仔女每月平均储蓄 10,000蚊。 接近10,000蚊咁样系咪？ 接近一万蚊， 你又 长嘅你只脚位 踢到你， 你喺台底个撩， 我只脚 咁长， 我只脚伸直嚟拉拉筋咧，我撞到啲唔应该撞到嘅嘢。 你又知你啊？你个叉腿脚啊？ 我撩到佢，我撩到啲硬物喺下边。 冇理由一排真 噶， 你只脚点会伸到咁长？ 系咪？系我只脚太长。 边个脚长？边个脚短？ 讲翻个价钱先。阿豪仔就话10,000蚊啦， 一万蚊。 帮仔女有冇打冷震啊？ 冇， 我对鞋好厚底 air 噶， 佢 足感好大噶， 即刻湿咗个头， 个头 好好。我想话啲仔帮仔女供几多？ 你当年咧， 每月平均储蓄 少噶咋？因为人工少嘛，点帮俾几多啫？系咪先？ 借路啊！ 好中意佢，永远都可以争取权益噶啫， 永远都赖落去嗰个工资问题。 咁系工资先会令到我有机会储钱噶嘛？ 咁有几少啊？储得 真系少，真系唔过万噶，都系四位数字咯， 即系 5,000都冇， 5,000楼下啦， 系啊， 每人5,000蚊 都冇啊， 都差唔多 啦，咁我又信真系， 系啊， 边有咁嘅钱多啫，系咪先？啲嘢 都系咯， 咁我都信嘅，仲要喂，仲要系讲紧十几年前啊，分分钟， 系啊， 系咯， 咁 要10岁楼下啊嘛， 阿乐乐18岁，咪即系18年前咯， 咁10,000蚊中唔中啊？ 10,000蚊咧算唔算咧？系8,600。 八千六差唔多啦， 系 啦，系喎， 10,000蚊同8,600， 即系呢个系人头计啊， 一个 系啊，佢话咧每月平均储蓄接近8,600港元，咁就系啲家长啦，为子女，即系为一个啦，你当系 咁同埋，我想问下咧，佢咁样帮佢储钱嘅意思系咪真系我要攞一嚿钱咧？ 系抹开佢。嗱，呢8600咧就我唔用噶啦，成个月都唔用咧，就净系俾个僆仔。 梗系啦，咁唔系点样啊？你想点啊？ 谂住个概念咧， 投入咗落去， 跟住俾人攞翻出嚟，跟下个月攞，咁落去一年咪得8600咯。 唔系，我谂住话，譬如我每个月咧，成个家庭咧剩20000蚊咧，咁啊心里边就自己讲啊，有8600系你噶啦吓，但其实成个家庭咧用剩20000蚊嘅啫。就当系储咗你有份嘅啦， 咁仲有咁10000蚊 咧？系啊，咁即系点啊？唔 系即系譬如咧，你每个月成个家庭 固定支出噶嘛， 固定支出噶嘛。总之最后咧，成个月咧，譬如话咧，你成个家庭咧，你剩咗20000蚊，当系剩咗嘅， 剩咗， 咁 先至储俾佢。 我就当储咗噶啦。 如果嗰个月冇20000蚊剩咧，你就冇嗰8600啦。 系啊，咁样得唔得？ 即系其实有剩几多？ 咁样算唔算系当帮佢储咗钱啊？ 呢啲咧真系好鬼差。 唔系啊，但系呢啲可以系储钱，不过唔定期咯。 系咯， 唔定额啊。 因为如果感觉我而家都冇储到嘅，我冇一出粮咧， 你就将剩翻嘅就喺度啦。 系啊，我当剩翻阿仔啊，嗱咁啊，今个月老豆剩得多嘅，你又储多啲啦。今个月老豆阴公啊，睇多咗2次医生，系咁你鞋带又绑少条啦吓， 咁就冇得储啦， 储少200。 但我想问咧，阿老豆啊，冇得储之余，阿老豆会唔会喺嗰度攞啲先？ 使乜喺度攞啫？最后个铺喺我度噶嘛，大彩池嚟噶嘛。 所以其实佢系冇为佢两个细路开一个户口仔噶。 冇啊， 佢嗰啲叫做老豆剩翻。 系 啊，老豆 剩 翻 几多先？几多咧？ 几多啦？ 嗰个系咪有入冇出嘅先？ 有入边个啊？ 你嗰个所谓剩翻要储嗰个， 但系佢话 个 铺系佢噶嘛？ 系啊，可升可跌噶嘛。多钱嘅时候就铺，冇钱嘅时候就铺 啊 咯。 系 啊， 真系铺， 系 真系铺嚟啫。 系啊， 真系。 咁我另外呢一个嘅调查咧，除咗话。有調查到啲家長原來係8600蚊一個月平均嘅儲蓄，另外亦都有講話 好多添啊，咩算到 為子女有額外進行儲蓄嘅，咁啲目標係做咩嘅咧？ 再額外， 即係8600係個底。再加多， 哇唔系嘛， 再加上去啊， 应该系话咧喺呢个调查边有平均就8600啫，但亦都有一啲系额外再储蓄嘅，因为佢哋有一个目标，个目标就系、是、好啦，你为子女储蓄， 咁即系 为 自己噶， 你想储到几多啊？为子女呢个目标系几多钱呢？ 咁啊，咁多多益算噶。 咁嗱， 曾志豪你想储几多俾你 帮我小朋友啊？首期啦。 首期层楼几大啊？ 以储首期作为标准咯。 300万啊，首期 系咯，你 可升可跌嘅。 系咯，喂啊，佢真系会呢个嘢冇得数。 我好弹性啊嘛， 自由派，自由派， 我系自由经济学者。 咁你睇下爸首期得唔得50万嘅？你咪睇下50万嗰可以俾首期嗰层楼咯。 唔系，咁但系你用得首期作为一个概念咧， 咁即系唔细啦个笔数。 都要唔细噶嘛？如果唔系手啊手啦，嗱储个。手板俾你啊， 手 板模型， 手指啊， 手板模型都系手板啦，都系嚿钱啦，咁啊， 首期100万留下， 起码都要嗱，即系你如果你储得首期嘅，你冇几十万你都唔收得手啦，系咯，咁所以我头先个概念咪咁咯，如果你真系话我有目标帮我储 首期， 起码储到个首期咯，几十万走唔甩噶啦， 咁一定系啦， 桂花田咧 都系咯， 系咪谂啊？发觉我呢啲好实用咧。你唔使攞嚿钱出嚟，你咪攞个概念出嚟先。 哦，咁但系动到标咧就一件事啦，又 因为嗰个额分分钟买唔到嗰个首期啊嘛。 我咧又帮佢两个细路储钱嘅，今日储到咁上下咧，已经有嚿钱喺度咯，自己又心痒痒啦，就攞咗佢啲钱出嚟投资啊。攞嚟投资， 佢个戒尺啫。 攞嚟投资，我寻日攞嚟赌嘅， 同肥姐一样喺个走廊度开台咁样真系。 咁啊，但系攞嚟投资咧，希望可以帮佢攞下啲息啊，赚下少少钱啦咁样啦。点知又唔生成，岂有此理！真系， 即系而家冇啊！ 跟住咧，佢口话阿妈还钱喎，我做咩又揸你钱啊？你输咗我啲， 佢知道噶， 系啊， 我 你知唔知咧？佢好惊我哋有一个主持落嚟同佢一齐开麦噶，知唔知边个啊？ 你 同事 啊？你监制啊？ 我唔系我哋监制啊， 我哋监制， 而家你监制啊？ 蔡女士， 蔡主任啊？知唔知点解？蔡主任每次喺度开麦咧，佢就会喺开麦前咧就会不停喺度讲话。哎呀，买翻两只股票先！哎呀，天啊！哎呀，你快啲入啦！哎呀，好平啊，真系。 佢系中介嚟嘅咩？ 唔系唔系 唔系啊！佢有啲心得。 佢每次有啲心得。咁但系佢一路讲嘅时候咧，佢翻嚟就面黑啦，唔好再讲啦。系啦，系咁先，系咁先。 诶，咁呢啲。 其实我其实坐咗轮椅噶啦，而家 啲投资市，咁我又唔系嘅。你啲投资市场嘅嘢，你啊唔卖出咪算咯？ 系咯。 啊，系啊，咪同佢死过咯。 字面上边嘅银码啫。好啦。 咁调查我哋香港嘅家长，佢哋咧个目标为每名子女其实想储几多钱咧？ 哦，系啊，我谂100万都要都 啱啦， 系啦，系咪啊？ 就系100万啦，接近100万。咁但系佢哋嘅用途就唔系攞嚟买手机咯，就唔系嗰层楼嘅手机，系教育咯，最简单啦。 成100万教育嘅， 我嚟做教育基金咯。 唔係先，但係你講緊呢個儲錢係應該俾細路噶嘛？ 但係佢一路儲，意思即係可能由嗱，你話十歲留下嘅一名子女啊嘛，咁然之後一路係咁儲啦，每個月儲8600咁樣儲，咁啊儲到幾多？起碼儲到100万啦。咁等佢有一嚿錢 去讀書。咁啊係喎，嗱，你一年都86000，即係一年都100万啦，係咪？咁儲10年100万啦。 係啊， 到時係讀大學咯。 系咯， 系 咪即系如果由一岁开始储嘅话， 唔系我 十岁都得，十年啫嘛，你话 系咯。 我所以我发觉咧，当你做咗父母之后咧，你对你嗰啲财政嘅支配咧，你完全冇咗个底啊。譬如咧，而家 即系冇底线系咪你意思？ 系啊，譬如我觉得以我呢个家庭为例咧， 系 好影响个消费欲啊。举例，可能咧你明明好想话，哎呀，如果我可以咧买只名表就好啦咁样，跟住咧你会自动自觉就话 打消佢， 有钱不如留翻俾个仔啦。嗱，留翻俾个仔咧几多个字啊？留翻俾个仔呢五个字咧，你冇其他意思可以再将佢定义咧，但系你会无限演绎噶，留几多？你会觉得咧留几多都系唔够噶，于是乎咧你任何一啲大型嘅使费，譬如话喂老婆，不如咧我哋去旅行啦，当未有疫情嘅时候，不如我哋两个人自己去日本玩几日咯。佢好快又会大家一个念头就唉，都系唔好啦，留翻钱俾个仔，转去台湾啦平啲。 系、 所有嘢咧 咩咩都系以佢行先啦，即系话唔好使咁多。 系啊，因为你好似唔知道咧几多先够啊。就算老老实实，如果你当我突然间好有钱咧，我储多100万咧，分分钟你可能 都唔使嘅， 你可能都仲系话唔好住啦，留翻钱俾个仔。 真系啊， 呢个魔咒嚟噶，而家份 咒。 如果有一个细路咧，都好集中买呢一个， 好啲。 但系如果你有两个咧，你话死咯，咁点搞咧？ 你两个都有两个喎。 系啊。咁啊， 所以你咪见到佢咧蓬头垢面咯，完全唔保养自己咯。 系啊，喂， 佢咩都留翻钱俾个仔，留翻钱俾个仔， 仲有个女， 系啦，即系个仔女系啦。哇， 我想话系真嘅， 会啊， 你系唔会舍得使啲钱俾自己。 咁我都相信系，一定系咁样。所以点解 收入又唔够多咧？ 咁咪就 系 咯。 如果我收入多好多份咧，我就够胆 傻啦。 真系咁话， 你哋做如果系家长啊，你多多钱搵到啊，你都系一样会悭住嘅。我相信系。所以点解我咁富有咧？其实有原因。 唔系永远都要你养噶， 我嚟嚟去去都系一个人使。 你唔好讲啊，你有噶，你我哋咪你家人咯， 你家人医生嚟噶， 留翻钱俾彭仔咯。 你于世道里奔流，你的俏脸带哀愁，却开个玩笑盖住了伤痕。我心里难受，记得最后那关头，谁人从绝境找到理由，逼你继续战斗。高与低经常有，不能放手。讲我知，可能有新的宇宙。可以共你迎风浪，准我为你扫走迷茫。原来对你好比得到宠爱更深安。可以共你怀希望，不要习惯孤独地哭，这行为不当，陪我掏心声更耐。为你失眠，我想你令我安全，再封闭自己脆弱那一面，我总会疲倦。纵使拒绝薄可怜，谈情还是应该真挚点，祈求共你信任中发展，可以共你对你好比得到宠爱更深爱，可 在一起变硬朗。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嘅 ，JW 黄浩仪啊，哇，做咩笑得咁开心啊 ，Chris 拉人啊， 有人指住几个字俾我睇，孖展爆煲。 嗱，我头先咪同你讲咯，系啊，我头先同你讲咯， 好注重嗰样嘢 嘅，系啊，所以桂花田好惊见到佢嘅，成勾起佢嗰啲咧投资嘅伤心事啊，系啊， 神秘人， 系啊，冇错，系啊，你仲有冇心情啊？ 好， 你一见到佢又同你声口晒完， 好，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咁啊，欢迎大家咧喺我哋嘅面书留言啦，咁啊，同埋 text 号码 233-453点唱嘅，十二点钟之后咧就读你点唱吓， 好啊， 好，我想问。这几只字好简单，你的直播因为穿着暴露已被中断违规啊，跟住咧禁罚停播三日， 系你估有几暴露？ 系啊，究竟咩画面？ 即系啲 channel 系咪啊？ 应该系着咗拖鞋， 男定女嚟噶嗰个？ 有男有女， 男女都要停止啊！ 系因为有呢个画面，因为有呢个画面， 露咗脚趾，露咗脚， 系咪露心口啊？ 哦，心口系有嘅，仲有咧？ 心口露埋。露埋加拿大， 啊加拿大有噶， 系啦，露埋加拿大咯， 脚趾系有嘅。 佢其实系抱住只狗出嚟，成只狗都冇着衫。 抱系有嘅， 系啦。 你咩动作都做晒， 即系唔系人类啊？ 系咪系人嚟嘅？ 哦，知啦。 即系抱嘅动作系有嘅。 阿妈喂个仔饮奶，抱住佢，结果就话俾人太裸露 ，ban 咗 account。 直播喂奶， 直播喂奶，可能话好温馨咧，话俾你听，我系一个 working mama 咁样咧。 其实要点样个姿势或者点喺度请教紧？ 可能系咁样嘅。 咩姿势都有嘅，哇，又抱又揈嘅， 哇，又抱又揈添， 又系啊。 好惊， 又摇又 危险动作啊！ 系有危险动作噶。 咁而家问咩啊？佢究竟？ 而家我就系问佢做啲 做 嗰 啲咩动作 啊？ 佢做咩我就喂 奶 咯。 我都想跟啊！ 喂奶加扫风，所以又摇咯， 又 揈喺度拍咯，揈咯。 其实又唔系嘅， 最后啲白色嘅飞出嚟咯。 四川 呕奶咯， 呕奶啊嘛， 四川咧，佢话有个师范学校咧，佢近日咧有个叫做比赛啦，咁啊叫做咧啊系啦，咁啊有啲学院咧就进行紧。呢个叫做健美嘅系啦，健美操嘅 健美比赛， 大大只嗰啲咯，即系话 大大只男仔啦，咁啲女仔咧都好靓嘅，咁啊着咗 钢条型嗰啲， 钢条型，但系佢着咗泳衣咁样， 系啊，因为要睇肌肉啊嘛， 系啦，嗱我俾你睇下，只系咁嘅啫。即系佢哋咧，做一个好正常嘅一啲健美操。 个男嘅抱住个女选手咯，即系公主抱咯，抱起佢咯。 嗰啲女仔着嘅就算 系 比基尼，但系属于嗰啲健康运动型， 好似嗰啲sport bra 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好熟啊你。 我成日都想买嘅，因为 但系抖音封杀佢，就头先就系讲个诉求，就话你穿着暴露咁样咧会影响嘅，所以咧你禁止停你三日， 仲要停播三日， 冇嘢嘅。 有冇得上诉噶？ 唔知啊。 睇下你个人心唔心邪啫嘛。如果唔系，喂奶都冇得喂嘅。 哎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下午将会同管方会面，跟进公司要求留任员工需要签署新合约以及裁员事宜。工会主席黄思敏希望新合约只是属于短期的措施，日后可以回复员工的应有权利。黄思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合约要求员工底薪封顶，减时薪2-4%不等，而且要14日内签署回复。 他形容是不平等条约，呼吁员工考虑清楚先至签署。他说有员工在国泰公布重组方案当日，因为觉得害怕而立即签新约，事后感到后悔。工会昨晚向员工发问卷，收到超过2000人回应，不少人认为新合约有问题，八成人认为要修改合约条款才愿意签署。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经过艰苦战斗，中朝军队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在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他认为这场战争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大会开始之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带领现场人士向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前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结束，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互相指责对方贪腐收取外国利益。特朗普提及拜登的仔亨特的电邮事件，再次指责拜登父子和中国和乌克兰有不道德交易。拜登就反指有关的指控虚假和不可信，强调未曾从外国赚取过一分一毫，又反指特朗普透过持有的一个的中资银行户口的得益，在过去20年间向中国缴付比美国更多的税款，他要求特朗普公开纳税表。两人又在种族问题上针锋相对，拜登形容特朗普是历来最存有种族偏见的总统之一。特朗普就强调自己为美国黑人所做的工作可能是林肯之外历来最多的一个。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1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510公里，即是在北纬17.8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3%。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26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52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9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99.2跌8毫，腾讯控股563蚊跌5毫，中国平安85.45升1.05蚊，美团点评264.8跌4.2，比亚迪股份139蚊跌6.6，汇丰控股32.45升1.2，亚信科技12.48升1.08蚊，中通快递237.8系升4毫，盈富基金25.72升1.6，建设银行5.84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3，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5，人民币6.684。 英镑对美元 1.307， 欧元对美元 1.18，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585 点，升111点。港金现价报17,61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4美元，卖出1,906.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着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在大涌口。将军澳的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近着日出康城一段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和斜村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全锦公路雷公田来回啦，同埋赤立国南路回旋处国泰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载大型货物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我最擅长的活动。 我最擅长的课活动就是打羽毛球，因为我喜欢做运动，我喜欢它可以例如 keep fit 啦。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Kisa BBB， 你会用咩电器嚟形容阿一呢？ 脱毛机系啦，因为我见到佢对脚咧好多脚毛，我就觉得佢应该要变成一个脱毛机，帮自己剃晒啲脚毛去。我系 Kisa BBB，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成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举足轻重嘅嘢都系三为一体嘅，就好似 喺宗教上有圣父、圣子同圣神；喺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只喺广播上，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为一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呼吁电话先，电话号码 1872，有人接咩？ 冇啊， 系咯，咁早呼吁做咩？ 唔系你 mark 低先啦。 我哋今日 点唱，但系我都可以喺网上。 我哋人手短住， 系 冇人啊！ 网上留言都可以嘅，其实应该嚟紧噶啦。不过你等一阵啦，我哋再呼吁啊。 It's coming。 网上留言咧，仲有 fax 号码233-6453都欢迎大家 fax 嚟嘅。 冇错，系啦。咁啊，如果你想上网嘅话咧，我啱啱摆一张画咧，我哋唔好开估住，我哋晏啲先话俾你听。张画边个画嘅？但我哋想话，哇，好靓喎，画得 好嘢喎， 好嘢个人不可以貌相啊，真系。 有咩好嘢咧？请问 系咯，就上网睇，上网睇，一阵同你开股。 有冇名堂话？ 系啦，一阵解，一阵解吓。系啦，争取时间先。 好啊。 喂，嗱，话说咁样嘅，当日咧我仲有工人姐姐嘅时候咧，而家佢走咗啦嘛。佢嚟到嘅时候咧， 佢翻咗菲律宾咧。 佢翻咗菲律宾啊？佢走咗嘛，真系系啦。咁咧，我记得嘅，佢系啱啱入伙。我装修过啊嘛， 你刚刚入伙， 因为我哋间屋装修过啊嘛，咁佢就真系咧新嚟新猪肉咧，佢就踏足我哋屋企咧就系啱啱大家一齐开入伙啦， 翻新咗噶啦， 然后咧佢就系啱啱做我哋嘅开始呢一份工啦，佢对于我间屋企嘅装修，佢曾经俾过一个平头品足评咗个鱼嘅，我都估唔到佢会咁样同我讲噶，佢就话 Sir， 我话你咪想赞我装修得好靓咧，我想问一下点解咧你装修咧都系得一个厕所嘅？ 咁一个厕所咪一个厕所，有啲单位我屋企都系得一个厕所。 跟住唔系系啦，我话我咁有咩问题噶？除咗你都装修，点解你唔整两个厕所咧？ 系 当时我心谂啊，你真系妹仔大过主人婆喎、啊，大佬。 即系佢谂住有一个系咪可以 俾自己 系 嘛？ 系啦， 一个私人厕所。 系啦，嗰阵时我仲话唔系，即系佢未必系私人厕所， 但系大家 share 用咯、 啊。系啦，跟住我有问佢话，点解我要装两个厕所咧？佢话除咗咁样唔方便噶。嗱，你屋企咧，嗱你啦，有阿嫲啦，有两个细路啦，加埋我啦，五个人你得一个厕所，咁嗰阵时咧， 大家将就下咯， 系啦，冇错，我都系咁谂，我喺度谂啊，我都觉得系啦，我谂啊、哎，有冇搞错？你一嚟就挑剔我间屋，我仲要啱啱装修完，你嫌我唔够， 冇得再改噶啦嘛， 系啦，咁我唯有同佢讲话，屋企细啊嘛，几百尺，使乜间两个厕所啊？你咁你瞓边啦，我心里想咁讲啦， 系啊，间间厕所，你同佢讲咯，有厕所定有你间房咁样咯。 但后来我发觉，啊，原来真系人多咧，真系会争厕所噶， 等好耐啊， 真系会有呢个问题 嘅。所以咧，你一个人咧，其实真系有好大好处。点解我揾你做女婿啊？ 知啊，你唔知啊？但系一个人一个人嘅弊处，来日方长，慢慢讲。 都系 好啦，咁而家咧就唔系我出事啦。 哦，系人 就我哋香港有个网友咧就出事啦。 香港网友、哦， 佢真系冇两个厕所啊嘛，佢、 啊、 真系冇两个厕所、哦，出咩事？ 网友，不 佢雇主嚟嘅，佢雇主嚟嘅，佢有个家庭佣工，即系有个菲佣姐姐啦。 得一个厕所， 得一个厕所， 出事一齐沐浴。 唔系，我想咁讲，我想咁讲， 即系话我冲凉你去厕所， 我宁愿你咁样一齐沐浴，好过佢做而家呢件事。吓、 啊，仲衰过咁？ 你讲紧系个雇主有事出做咗一啲唔好嘅嘢，定系个姐姐啊？ 个工人姐姐， 个工人姐姐佢唔系忍唔到，跟住随地去啊？ 忍唔到，忍唔到仲。 忍唔到随地去， 佢冇随地，佢拣过嘅。 佢忍唔到喺佢个主人个房嗰度啊？ 唔系， 厨房 过嘅，厨房中中 喺厨房， 我 洗手盘 泡我 蒸盘嗰度啊？ 泡我佢冇咁高嘅，应该佢搵个汤碗踎喺度当痰盘。 泡咩碗啊？厨房仲有咩啊？ 厨房仲有蒸盘啊！真系 电饭煲。 垃圾桶， 我系电饭煲 嘅，系垃圾桶一举两得，反正都唔要嗰啲嘢。 咁究竟系开大开细 啊？开大啦， 但系开大佢都臭噶。 啊，唔系，一定系遗失嘅。如果开大， 插煲饭 ，O K， 好啦， 好难，好难净系一样， 唔好咁仔细。 我啱啱都想讲， 唔使咁仔细。 佢咧。 改啊！ 喂，呢单嘢真系嗱，各位雇主你真系要自己留意。佢就话咧，佢话有一次 觉得咁都可以啊。 系啊，可能佢系急得滞啊，个雇主可能用紧厕所系咪啊？ 佢话咧嗱，佢起身嘅时候咧，佢就留意到咧，佢个外佣咧喺个房度咧就逗留咗十几分钟。咁跟住咧就自己就去厕所度梳洗啦，咁样即系话佢喺自己间房度逗留咗十几分钟，跟住去佢自己就去厕所梳洗啦。 系 五分钟啫，嗱你记住，五分钟之后咧，佢走出客厅。 咁臭嘅 咩味啊？咁样系啦，佢、哦、已经开始闻到味啦，系啦嗱，呢、這个大佬我就话会啫，因为咧阿细仔有阵时仲会，佢真系屙喺个片度啊嘛，佢大人嚟噶嘛，佢就开始闻到个即系个臭味嘅咧，跟住佢沿住浸除去闻咧，佢就 feel 到厨房冇开灯，佢、 哎、 就行过。赫然发现工人姐姐喺厨房嘅垃圾桶度大小二便，系啦，应该就系进行中喎。咁然后咧，佢咧就好嬲啦，佢等到咧， 成臭都闻得出嚟，好 好啦，咁然后咧，等个佢原来屋企有小朋友嘅，佢咧个阿妈咧又非常之忍得，佢等个细路翻晒学啦，冇人啦，佢先至嘭，然后就同个阿姐姐，你好老实同我讲咯， 你咩事啊？ 系啦，佢亦都嗰个审讯过程咧有程序可言噶，系好有道理噶。佢第一个问题就问。你要屙嘅话，你好急嘅话，你做咩唔敲门？ 系咯， 你可以问下我妈，你仲要几耐噶？我从来都冇话我要喺里边搞好耐。你点解唔同我讲？点解你唔敢做？ 系 啦，我都会咁做，我会敲门先。喂，得未啊？ 系啦，咁然后咧，佢话外佣又冇出声啦。跟住仲要头先有个前提咧，就话个外佣姐姐咧喺个工喺个主人未入厕所之前，佢做咩咧？佢喺自己间房度逗留咗十几分钟啊嘛。 系啊，嗰个主人都好细心地。 系啊，咁嗰时未急嘛。 可能 都得。佢就再问，佢就话：你做咩起身十几分钟嚟喺间房間，你都唔去厕所？佢话咧个外佣咧默不 作声， 黑面回应。系啦，咁然后咧佢都系即系冇答到佢。跟住咧，哇！第三個打擊咧就係佢話最難 面回應， 係啊，最難頂咧。佢就話原來外佣遇刺之後咧，佢都冇即刻抌曬嗰啲嘢，佢懷疑咧怕被發現先遮遮掩掩咧，直到僱主出聲咧，佢先出手處理嗰堆嘢。 嚇！即係話 嗰堆嘢點都 係啊！然後佢話咧，仲要係佢話咧，呢個外佣唔係第一次咧。唔系第一次， 边个话俾你听唔系第一次？ 佢话个雇主啱啱嚟嘅时候咧，佢个房间咧就有小朋友用嘅一个便盘啦。佢话雇主见过咧，便盘里边多次都有尿。当时佢已经同外佣讲就话，其实你对面就系厕所啦。 即系佢唔想用嗰个所谓嘅佢觉得系公厕嘅嘢啊。 我唔知道， 因为喺间屋里面个个人都用，咁系佢觉得系公厕。 系啦，嗱，个问题 即系佢竟然系用垃圾桶啦，佢用 B B 嗰个便盘都唔去嗰、那个。 但 系 佢话佢 间屋里面嘅厕所、啊。 佢话佢咧同佢解释完咧，便盘唔用得，要用对面嘅厕所咧，其实佢冇再犯呢个错噶啦，直至今次。就真係忍唔住又咁樣用咗。 其實因為而家我哋就咁聽嗰個新聞嗰個故仔就係咁樣啦。我哋又唔係好知道背後嘅故事會唔會一 係 就係呢一個姐姐，佢可能喺對上一個僱主咧係唔俾佢用屋企裏邊嘅洗手間嘅。 唔係，但佢唔係啊，佢平時都有用㗎。 但係僱主已經話你可以，你唔好用便盤，你去對面嗰個廁所 啦。 係 啊，佢講咗㗎啦。 講咗話俾㗎啦喎。 同埋佢唔係話今次喺廚房之前咧，佢唔係次次都喺廚房㗎嘛，佢都有正常用㗎嘛。所以咧，你知唔知一個僱主咧，我唔知俾著你兩個咧會點處理？佢咧真係好理性啊，佢就話。咁咧，由於佢又冇偷嘢，佢又冇做錯事，對其他嘅工作都好盡責，所以我係唔會炒佢嘅。 淨係爭在去廁所呢樣嘢啫。 爭在去廁所嗰下啫。 咁可能呢啲都係一次半次嘅啫，係咪？ 係啊，係啦。 譬如 第一次都驚 啦。喺面盤嗰度，唔係去 B B 嗰個，佢已經改善咗啦，佢冇再喺嗰個盤嗰度啦。 莫非呢個姐姐佢慣咗喺鄉下嘅時候， 係 可以咁樣去 嘅？應該唔係，可能真係。所以嗱，佢話佢都唔知。 你自己試問聲啊！你自己諗下垃圾桶。即我唔知屋企大家加咗个垃圾桶系点啊？我嗰啲咧系要禁制，即系先弹盖嗰啲嚟嘅。咁佢咁样坐落去咁， 除非佢真系搞头痛咯，即系佢忍都忍唔到，即系大家都试过人有四急啦，即系顶都顶唔顺嘅时候咧，除非就真系咁样咯。 我就系试过细个嘅时候，屋企铺张报纸喺地下咁。 细个咯，系啊，细个嘅时候一定会咯。 都几岁 啊？系啊， 我系试过咁样啫。 定系买一个唔系我会咁谂啊。若然系咁嘅话咧，个雇主应该买翻一个痰罐咯，即系俾大人，即系唔系大人都冇大人痰罐，即系大个啲。大个啲嘅痰管，即 系 士啤用嘅啫， 临时 真系好 厕所 系啦， 临时马桶。 因为可能嗰个雇主都可能佢哋都有机会肚痛咯，咁啱时间大家一齐肚痛，咪用个大痰管 咯。 系啊，所以呢、這 个有时忍唔到嘅啲。 呢个唔知会唔会咧，就系代表咧，如果你屋企真系冇两个厕所嘅话咧， 呢个嘅烦恼啊， 你嘅烦恼啊，咁啊，大家要睇住啦。佢话佢会加个闭路电视喺厨房咯。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啊，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面上边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啱啦。你第三个字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是逢星期节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云的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哎呀，程振凡，你听到自己啊亲家 系啊咩？呢个嗰把细路仔、细路女嘅声， 系啊，咪你对象 咯， 哇， 系啊，你对象嚟噶 咯， 哇，我唔敢， 系咪好珍贵咧？呢个片段 系啊，好珍贵啊， 系啊，值得俾多啲家用佢啦， 好好回忆啊 吓，系啊系啊，所以还会 我俾多啲掌声你， 系啊，冇音乐冇音乐啊，你太扭得太细声， 佢系咁啊，你一定要惯咗咧，佢呢个环。是啦，佢冇音乐，佢冇 mood 啊， 咁咪冇 mood， 好似跳唔到钢管舞一样啊。 咁我哋讲古时嘢啊嘛。 而家乜嘢上身咧？你 系啦，我哋可以开股啦。幅画系你画噶，我哋摆咗上网嗰幅画， 系拼斜啊，定系咩嘅咧？ 系啦，但系唔知咧，佢今日咧特登叫我哋就话咧，一定要睇下幅画啊，咁样。 因为咧，我咧喺之前咧就已经讲紧啦，古时啲人咧冇得自拍嘅时候，咁佢哋点啊？咁、我搵人去画画嘅，咁我所以咧就想承接咧，究竟画咧，喺屋企即系而家咧喺我哋都可能见到有时啲屋企会挂画啦，嗰啲诊所又会有画啦，啲写字楼唔系咁我见。都有啲寫字樓，可能啲老闆啊會有畫啦。 我哋 office 都有啊。 係啦，我就係想 說。但 係 咪唔可以亂咁擺噶？ 今日我就想講下畫，咁係唔係可以亂咁擺？定係你買翻嚟你中意就擺？咁定係點嘅咧？ 所以我哋要俾啲掌聲咧，桂花田姐姐啊，佢咧我哋而家擺咗上網咧嗰張咧鉛筆嘅素描 原子筆嚟嘅。 原子筆啊，哇！呢張咧。是啦，是桂花田的手筆來的。 但其實呢 網上面啲人估咗幾多少，哇，連蔡主任都估埋啊，真係。係啊，都係冇諗到係桂花田啫。 咁佢就話呢係 犀利犀利，俾掌聲你。 山水畫嚟嘅，咁我就跟住一幅畫嚟去畫㗎啫，其實都係。 係咪花田上唔知咩河圖啊？ 係啊，花田上河圖啊呢、這個。 咁呢其實原來有啲畫呢係風水畫嚟㗎喎。 係。 你知唔知啊？即是说那幅画是。 本身包含有风水啊。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呢我先画这幅画出来呢给你看一下。 莫非你这幅是包含了风水的。 是啊是啊。 有山有水有瀑布。 那就为之风水啦。 风山水起。是啊瀑布流动。 是不是这样解啊 我们先讲下那幅画呢在这个左边的时候有个太阳啦。跟着呢在再去隔离它有些云霞的。即是太阳呢就是有些云霞在这里的。因为没有颜色嘛。所以就指住话啦，跟住咧有瀑布喎，咁有啲树啦，有啲人啦，有啲壳啦，咁壳咧系啦， 有人有树有壳 有 湖有石头有树林， 有间屋仔啊， 有间屋仔系啦，咁有山有瀑布咁嘅布，即系嗰个布阵啦，叫做系咪咁样讲啦？系啦， 我咁就 系 风水。 我逐个讲啊， 好啊， 太阳系啦，太阳摆喺嗰个位置，咁佢有咩寓意啊？ 系咪光芒啊？ 我见到你写咗四只字啊，旭日东升。 我剪唔到，cut 唔切添， 系啦。呢个几有意思喎，即系旭日东升，满载希望咁样啦， 东山再起咁样啊， 唔系益你啊，神光第一线啊， 系啊， 唔该晒啊， 系啊，旭日东升，即系佢幅画咧有个每样嘢都 系 好寓意嘅， 啱啱嘅， 起个头容易啊， 堆砌起上嚟咧就变成一个风水画喎，系啊，古人已经有呢啲咁嘅谂法噶啦，好啦， 太阳系嘅， 太阳系啊，旭日东升咁解啊，咁个嗰啲树咧，嗱，我喺右边咧。有一棵咧，即系冧落嚟嘅，右边嗰 杨柳咁嘅款 啊，即系嗰棵树系啦，佢有用意 落嚟嘅。 嗱，你 有用意 嘅，系啊，呢棵树咧喺颜色分配里面咧，佢系借嘅。 哦，借 嘅，借嘅系黑嘅，即系唔系绿色嘅， 灰灰 系啦系啦系啦， 但系都系风水嚟嘅。 系， 点解咧？借咗啦，都 借 咗嘅树， 即系挡晒， 即系借咗，但系都唔冧，系咪咁嘅意思啊？ 嗱。剛才阿彭仔所讲咩话？ 挡煞 嘅， 挡灾辟邪树啊，叫做。 好劲喎！ 所以佢吸晒呢啲负能量，咪变咁嘅色咯。 即系佢帮你挨晒啲子弹，挡晒刀。 系啊 系 啊。 系。 即系我话系。 彭仔辛苦你啦！你而家喺个布局上面似系嗰个位啊！ 我都估到系我嚟噶，我都估到噶啦。 咁喺右手边，嗱右手边系有棵呢棵啦，左手边咧见唔见 咧？翻翻左手边。 系啦，左手边咧喺只壳隔篱咧，咪有棵树嘅，好即系深色少少嘅画得。嗰棵树啊， 即系呢棵啊， 嗰棵坚挺啲，听众睇唔到噶嘛。总之而家咧，佢有只壳，隔篱咧就有一棵树咧就坚挺 啲 嘅，挺拔啲，同埋啲树叶咧就茂盛啲嘅。 系啦系啦，嗰棵系咩？ 招财树。 啱啦，中啊， 系 啊。 哎呀，即系你就负阿曾志豪就负责搵啲钱嘅吸财嘅，我就负责吸啲负能量。 我系只壳啊，我系只壳嚟嘅咋。 嗱，好啦，咁瀑布又系咩原因咧？咩意思？ 水为财，流动。有生气，生生不息， 系啊，动力， 生生不息，仲有瀑布有乜源噶？ 有咩源啊？ 讲咩啊？ 即系停啊！啲水系 哦，唔系生生不息咯， 系啊，唔系没完没了咯， 系咯， 源远流长咯，佢意思系话系啦，即系话系冇停噶嘛，系咪啊？ 即系源远流长就唔系解冇停， 唔系，即系我意思，佢嘅意思系 源源不绝系咪啊？ 源源不绝啊， 好 咁样咯， 科学轮转 系啦，好啦，咁啊，山大家 不停向下流噶。 嗱， 即系 话 你下 楼 咯， 等等等等，等间仲要讲埋嘅。咁山咧，咁即系有咩啊？ 有靠山， 啱啊，中晒啦，大家都明啦。好，有人咧，有人咧， 有人气， 系咯。 嗱，唔系嗰个人系咩人啊？ 仙人， 贵人， 寻人， 贵人，贵人， 系咪你做埋啫？咩仙人啫？ 神仙嘅仙啊！ 神仙喺上面山啦，喺下低嘅咩？ 贵人， 仙人下凡啊嘛。 仲有两个添啊，即系一个男一个女。 系啦。 有男贵人，有女贵人。 佢话咧送财贵人，佢嘅意思系话系啦， 送财俾你。 佢应该系有揸住啲吉木一盒钱咁样啦吓。 点解冇画只狗嘅？只狗直情系旺财啦。 如果有嘅话， 系咯 系啦。好，咁啊，壳嚟做咩啦？ 长寿。 哎啱啊，长寿 系啦。哎呀，我同你不相伯仲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应该画埋只龟啦。 龟仙人， 长寿啊嘛。 壳系比较寓意好啲嘅。 都系嘅，但系其实都系我哋中国嗰啲灵兽嚟噶啦，壳 啊 龟啊， 咁佢会觉得摆只壳就生猛啲，因为壳会识飞啊嘛，系啦，咁啊仲有 龟识游， 但系点解要有两只咧？ 成双 成 对 嘛， 又系唔使入 唔 到 嗱，唔系咯，其实咧我仲因为咧企喺度嗰只壳咧我就画到啦，即系飞嗰只我费事画啦，因为咁喺侧边都有两只飞紧嘅壳咧， 你画咗成只雀仔咁样嘅啫， 系啦， 一只眼 海鸥， 系啊系啊，似海鸥。 飞起嗰只壳咧又有寓意嘅喎， 鹏程万里， 差唔多差唔多， 振翅高飞， 骑鹤归西， 大展宏图， 系大吉利是首先嗰个。 喂，你呢幅画系我嚟俾人做生意嗰啲喎， 佢风水画嚟噶嘛， 佢 啱晒， 所以 风 水有啲可以加宅噶嘛， 哦都系， 嗱加宅稍后先， 加宅都有间屋喎，见到 下个礼拜先同你讲加宅，因 为 唔够时间讲， 好啊， 好咁啊，仲有 未啊？石头，我想问石头攞嚟做咩噶？ 系咩？ 镇宅，镇宅 系啦，都似系啦。 唔系，佢有寓意嘅。石头即系话基石啊。 哦， 系啊，即系话喺你即系 你个 foundation 系啊系啊系啊，基础打得好，有个磐石稳如磐石， 系啦 定咗喺度， 系啦系啦。 哦咁解。 好啊，仲有一样咧，就系咧头先冇讲到噶啦。 运下 运下就冇乜意思嘅。我呢度冇 有噶嘛？ 佢运下系即系可能伴住， 可能俾啲遐想你啦，系咯。 系咁咧，嗱，另外咧，你见唔见头先你不停咁话咧？ 湖佢个湖未讲啊， 系喎湖。 头先你咪话咧，嗰啲瀑布或啲水不停向下流嘅咁。 我知蓄水池，将你啲钱咧就储埋喺嗰度。 储钱， 三个字，三个字， 叫 聚财，聚财， 聚宝盆。 啱，聚宝盆。 又话聚财咩？ 叫我富人啦！哎呀，真系呢幅画我掌握咗个成神水喺度啦。 成交俾你啊！ 成交，系啦。哎呀，我系个买主啊。 真系啊！佢咧即系画咗呢一幅画咧，佢嘅意思系话咧，如果你系信 佢嘅意思系你画嘅， 唔系啊！即系我睇文章里面，咁、 哦、好好啊、 我跟住呢幅画，咁佢话咧，原来一幅画咧，你真系唔好乱咁买嚟，即系摆喺屋企。如果你摆咧，都要摆一啲正确位置。我下个礼拜先讲下， 同埋要识欣赏啊！ 啊，都 譬如如果呢幅画佢同你 sell 有啲贵咧，你唔知里边个玄机咧，你就唔明白原来有聚财啊，又有生气啊咁样。 系啊系啊，仲、啊、有啲山咧系以年嘅，即系。 以联 系啦，以联嘅，即系话一排排 起伏， 我画得唔够清晰啫，即系只系全部咧后边咧嗰个靠山，系啦，即系话其实你仲有一层靠山啦，后面仲有噶，咁样咯， 所以层层叠睇唔清楚，冇尽头咁样嘅，真系 真系大富大贵啊！呢幅画， 好啦，我哋代表二台多谢你画咗呢幅画， 强带领现场人士向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前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结束，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互相指责是对方是贪腐收取外国利益。特朗普提及拜登的仔亨特的电邮事件，再次指责拜登父子和中国和乌克兰有不道德交易。拜登就反指有关指控虚假和不可信，强调未曾从外国赚取过一分一毫，又反指特朗普透过持有的一个中资银行户口得益，在过去20年间向中国缴付比向美国更多的税款。他要求特朗普公开纳税表。两人又在种族问题上针锋相对，拜登形容特朗普是历来最存有种族偏见的总统之一。特朗普就强调自己为美国黑人所做的工作可能是前总统林肯之外历来最多的一个。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500公里，即是在北纬17.8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南海东北部普遍受北至东北烈风影响，本港高地亦都间中吹烈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下午和香港保持大约500公里的距离，本港风力变化不大。今日黄昏之后，本港会转吹偏东风，风力会有所增强，除非沙德尔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是显著增强，今日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本港今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但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青洲和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1、45和4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8、55和55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2%，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44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56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9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99元，跌1元；中国平安85.5元，升1.15元；美团点评264.6元，系跌4.4元；汇丰控股32.6元，升1.35元；比亚迪股份138.8元，跌6.8元；亚信科技12.58元，升1.18元；中通快递238元，升6元；盈富基金25.74元，升1.8元；小米集团22元，跌3.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26，瑞士法郎8.541，澳元5.516，加元5.895，新西兰元5.166，欧元9.1451。每百日元对港元7.4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39。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5点，升81点。港金现价报17,61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76美元，卖出1,90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咁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啦，近住维园落桥位都系车多嘅。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亚街老街咧一段有少少慢车，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全锦公路雷公田来回、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以有限为无限， 以有限为无限， 禁不 了，禁不了我的荣誉。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你知唔知印尼朋友中意听咩广东话歌呢？ 大家好，我系 Benedictus Alfian Sofian， 我系印尼人，我系香港大学嘅学生，我最中意陈奕迅嘅《小鱼头》，因为好有意思。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 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 吓 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回兰谷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翻到嚟啦吓，我哋先讲天气先啦，系咁要升住一度气温， 系啊，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50%咋吓，三号强风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冇错啦，咁啊，先同网上面嘅朋友咧打两个招呼先。第一个招呼咧就系你哋估嗰幅画咧，真系估得好好啊，系啊，有好多人， 但系从来都冇人估系你咯。 有啊，有一个估系我啊， 一个话真系有 品味，一个咋， 巨慧眼啊， 系啊，连彭爷都有人估话系咪佢画噶咁样啦。 有个听众话。 啊，系咪阿荣荣啊？ 系啦，有啲人都话系小 B 啦，以为我仔话啦，蔡主任啦，真系系啦，最后。最后出到嚟系你啊， 系我画嘅，唔好意思啊， 好劲啊， 闹啊，一幅画简直好似咧嗰啲咩秋季拍卖会咁 啊，系啊，喂唔系，原来有个听众咧，坡汪咧估，知唔知估边个？佢估车淑梅啊， 系啊，我 淑梅姐， 淑梅姐啊，佢话会唔会淑梅姐啊咁样，系啊，跟住阿薛斯就话啦，哇。清明上河图，甜甜啊，你可以多一个副业啦。话风水图咧有得做喎，真系。喂，你可以真系维园年宵摆档喎。 劲切达文西密码。 系啊，冇错。 因为你全部有一解啊嘛。 系啊，同埋喂，我想话咧，啲听众咧都几仔细喎。阿 Stephen 咧，譬如佢就话，根据方向指南咧，太阳位置应该西方啦，落日而唔系东升咁样。系啦，好多。 我系跟住个幅图位画噶，系啦，咁样咯。 系啊，有人话，有人话你画到好似花果山咁样啊。 咦，咁齐天大圣 齐， 大家 听 我 话 我系宫崎桂花咯，几好啊！呢个我知呢个名， 宫崎 桂花子啊， 系啊，真系 OK 啊！咁啊，首先多谢大家支持啊！ 好，我哋得闲又画下画，同大家分享下啦。 阿鹏仔，你得唔得噶？ 我唔得，我画唔到嘅。 我净系你啲鬼画符都好啊，你字简单人估下你写咩字都好啊。 测字又 系啊，我要对住幅画画就可以呃到我仔咯。系啦，我仔就话爸爸你画嗰个咧 Star War 好似啊咁样，但系如果唔讲，我老婆唔知我 系 画 Star War。 呢个咩 Star War？ 系啊， 系咯，沙窝咯， 沙窝云吞鸡， 沙窝云吞鸡真系。 今日点唱下？我哋咧电话号码1872388咧，可以打电话嚟啦。因为我哋靓仔哥哥咧等紧你电话啦。我哋系啦 ，Facebook 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啦。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5都欢迎大家 fax 嚟嘅。至于咧系啊，呢个礼拜咧啲听众都好多提问啊，就话喂，点解你哋嘅面书嗰个名仲未改到噶？点解仲系早早个名啊？咁啊，因为咧其实咧。 正嘢，我哋管唔到。 唔系，咁我哋都尝试改嘅。咁但系咧，原来咧，阿面书达人咧，唔系即系达人咧，佢就话 管理员啊， 个管理员咧就话咧，唔好意思，我哋要验证你啊，验证你咧都要啲时间。咁所以咧，要啲时间嘅时候咧，到今天我都仲系依然咧，佢话你仲未有权限，不过你等我通知啦。 系啊系啊，即系话我哋 快噶啦， 即系话我哋咧已经系做咗个动作噶啦，我哋要改名，个加翻鹏仔个名落去，要换咗佢噶嘛。咁但系咧，面书嗰边嘅管理处。处理程序 查紧我个身份， 查紧啊，究竟系唔可以俾 我未攞良民证， 可能系佢系咪要你攞 埋良民 单身寡佬证先得啊？ 咩都要攞， 系 啊， 要等批系啦，咁所以先至稍后咯，可以希望我已经做一个礼拜噶啦。 哦，会唔会佢喺网上揾唔到我嘅资料啊？ 系咯，因为佢冇面书 啊。 但其实唔关事噶， 我 哋改名啫 嘛， 其实改名你就算叫程振鹏啊、大振鹏啊、咩振鹏，其实冇所谓噶。 程振鹏都系噶。 系啊，所以我其实我都有啲拗头，会唔会系佢哋而家咧个 page 佢哋个 management 咧 严紧咗啊？ 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喂，真系嗱，老老实实， 定系太多 account 啊？ 话说回来，因为最近 Facebook 咧好多新闻嘅，你知唔知啊？佢成日都咧 删删减减人哋嘅嘢， 系啊，佢 ban 人哋 account 啦，又无端端话你个浏览咧就系啊罚停赛咁样咧，唔知系咪佢哋呢轮咧忙于。做呢一啲咁样嘅工作， 就唔得闲打理我哋。 系啦，我哋呢啲改个名嗰啲，佢话下次先搞啦咁样。 系啦， 系啊，所以我哋 巡逻警察 嘅。系啦，好似阿黄祖蓝话斋，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 帮到几时帮到你咧，就唔知啦吓。 咁啊，啲网友忍耐一下啦吓。 系啊，咁我哋亦都呼吁大家咧，就帮紧你啊，做咩咧？就系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啦。我哋啊，系啦，靓仔哥哥咧，等紧你嘅点唱来电噶啦吓。 着土一片，若你没法一面踮起脚尖，雾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片，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想问这句人吓惊了吗？那 次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履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心处的悸动。随想吧，渗入你再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荡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处可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但见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青朗。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耐看。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剛才聽過有 Eason 陳奕迅、嗯、致明日的舞啊。 母親啊。 不是跳舞的舞。 是同音就意思，所以有時都要睇返自己咩啊。OK， 好，我哋點唱啦。1872388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嚟點唱啦。網上留言都歡迎嘅 ,Fax 同埋 233-964-53。 多種渠道喎、啊、真係、啊。 多種渠道係、哦、啊。咦，你可以試下喎，因為阿彭仔你之前做晨光 Morning Call 呢，佢都係獨一個聽眾㗎嘛。 獨孤一味。 係啦，而家你有三四五六七尾喎。 好多喎、 啊。係啊，你嚟試下新嚟新豬肉。 喔、哦我想試下呢、這個喺網上留言嘅。 冇問題啊。 係啊，咁有啊雪雪，雪雪你好啊。 Hello，、哎、我係雪雪啊。做咩啊？ 佢話唔好開名。 哦，咁、哦、我哋当冇读过啦。 冇啊，我哋冇啊，好，一二三， 我 哋读第二个吓。 彭仔，你读一个点唱啦。 好，我而家讲另一个点唱啊。 好啊。 呢位朋友佢话咧，好想呢个点唱咧，今日可以读到嘅，想点唱俾佢嘅婆婆听嘅，因为咧两年前嘅今日咧，就系、是、婆婆离开佢哋嘅日子，虽然咧都已经系过咗两年啦。但系咧，都仲系好挂住婆婆啦。咁啊，婆婆以前咧最大嘅愿望咧就系可以咧见到佢呢粒孙大学毕业嘅。咁就好想话俾佢知咧，就呢粒孙咧读埋今年终于毕业噶啦。咁但系下个月咧就仲要挨过最后一次实习。嗯，佢嘅专业应该系同啲專業人士有關啊嚇，實習喎咁啊要，真係好驚咧，就同埋好大壓力。咁佢就話啦，嗯，婆婆你要睇住我啊，等我咧順順利利咧畢到業啊，咁呢個一定會啦，同埋我相信你都有實力嘅。咁最後咧，佢就都想咧係聽唱翻俾啊風 show 嘅人聽，就話啦。呢、这、一個咧節目就由細聽到大嘅佢啊，希望咧每一次嘅轉變咧都可以咧越做越好，我哋都係有呢、这個希望嘅，同埋我哋都會努力噶。多謝你呢一位咧唔開名嘅朋友啊。 OK OK， 好啊， 哦好啊 ，OK 好啊，就冇開名嘅，好啊。 OK 好啦，嗱好啦，呢度嘅 Angela 咧，佢就話咧，早晨，聽日24号咧。就是何宇軒先生結婚大喜日子，他就會大宴親朋了。 恭喜恭喜， 真的可以大宴到。 他三十 人啊嘛，而家唔係，但係增加到五十人啊嘛。 婚宴係五十， 增加到五十人咯。 哦，咁即係比之前多好多啦。 係啊， 之前我家姐咧，佢早嗰上兩個禮拜咧，佢都仲係二十人限聚令啊嘛。 哦， 所以就變咗咧係超細規模咧，即係核心嘅內圍就是核心嘅內圍咯，就得好少人可以入去。 咩喜事啊？係 結婚 啦， 真係結婚咯，係啊，係咯。 我係諗緊啊，你家姐會唔會嫁女或者娶新抱？ 咁結果咧就而家呢個就好好多啦。而家阿何雨軒呢一個嘅婚禮咧，起碼就真係多人好多啦。 但係唔加次咧，即係你都臨時係啱啱先話可以增加到五十人啫嘛。 喂， 即 係 聽日先啊嘛，佢之前宣布都 係 啦。 我先係臨時，喂，我而家多咗啦，你可以嚟啦咁樣咯， 都得 嘅 我諗。 其實咧，就住呢個婚宴可以去到五十人咧，你有冇諗過咧係點樣擺法咧？ 五十 咁咪五個人一張， 十位 一張。 即系十位啦，去咗四十人啦，已经系咪？剩翻十个人， 系啦。 咁咪主家席咯， 主家席咯。 主家席即系有两台，可以有另外两台， 限制 令 四 个，四个四个啦，系咪？咁咧，应该嗰四个四个咧，其中有一位，我喺度好无聊咁谂，有一位咪就系俾亲家老爷同埋亲家奶奶佢哋四个坐咯，系咪？ 两 个亲家坐咯， 唔系噶，佢哋而家有酒盏噶， 系咪啊？ 佢哋咧，佢如果话有适当嘅间隔咧。佢當咗自己係分開咗兩台嘅， 即 係 話一個圓台裏面咧，攪三塊嗰啲透明膠板。 係啊，好多我見過嗱茶餐廳有試過見啦。 即係有間隔咧，就 可以同台啦。 佢一張大圓台，咁然後嗱，不過我唔敢包咧。 咁樣係咪 OK 啊？ 其實係咪即係如果譬如話有啲咩食環入到嚟咧，係咪一定冇問題啊？但我見啲食肆咧係咁樣做咯，一張大圓台，跟住中間棟好多塊膠板咧，佢就當咗我隔開咗噶啦。 即係東南西北隔開。 係啊， 啱啊，唔係啊，好似嗰啲叫做新年嗰個叫咩盤啊？ 平盘啊， 唔系啊， 全盒 啊， 全盒 啊， 系啦， 系 啦，呢个啱啊， 集咗佢啊， 系啦， 因为我喺度谂嘅时候咧，最后咁咪嗰啲老爷奶奶亲家嗰啲咪坐埋一台，咪啱啱四个人，然之后剩翻咧就系一对新人自己撑台夹， 同埋系啊， 总之都恭喜佢哋吓，真系白头到老。 好呢度咧，蔡生同蔡太咧，佢就话啦，哎呀，系喺度咧想点唱补足翻咧佢啊蔡小姐大女咧生日快乐，祝佢咧步步高升啊，同埋小心疫情，照顾好自己，因为佢咧。是远在英国啦，咁佢自己人生活啦，希望咧佢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唔使特爸爸妈妈担心。 冷静啲， 系啦，咁啊，祝佢系啦，生活快乐，身体健康。 可能好快都见面噶咯，咁多 BNO visa 嗰啲咧，而家啲人成日都话英国见啦，咁样咧，真系咁容易而家变到， 都唔奇嘅。系咪继续噶？ 系啊，梗系啦。 我因为咧，如果系讲话新婚咧，亦都有啦，哇，真系好日子啊吓。 系系。 有阿 Karen 咧，佢话咧阿田、豪仔、彭仔，你哋好。 开唔开名噶佢？ 呢个佢话佢冇话唔可以开名， 吓吓佢先啫。 咁佢话咧，我系咧第二次点唱啦。 系 佢上一次咧，点唱咧冇读到。 O K， 唔好意思啊。 咁希望今次可以读到啦。你读到啦， 仲要系你嚟帮佢读啊？ 系啊，哇，真系我旺你啊！喂，今日咧。今日咧就系佢老婆个朋友 Yuki 大婚嘅日子啊！恭喜恭喜，祝佢哋咧就新婚快乐！十一月二十号咧，另外十一月二十号就系佢哥哥咧，系哇喺我惊读错系 Offa 同埋阿 Kenya。希望冇讀錯嚇，阿哥哥同埋係佢嘅大婚之喜，哥哥大婚之喜，恭喜恭喜！ 你讀多兩次就發現我哋聽眾啲英文名咧， 好勁喎， 查牛津字典嘅啦，真係 好犀利啊！而家 我哋成日要撳拼音點讀嘅， 真係又學到嘢嚇， 冇錯。 嗱咁啊，呢位朋友佢話咧，我要祝咧我哥哥同埋未來阿嫂就三年抱兩，希望咧可以讀出，已經讀出啦嚇。佢話咧我會咧開翻個重播俾佢哥哥聽嘅。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多謝支持。好啦，呢度啊偏偏就话啦，佢话佢朋友咧有情绪病啊，难得朋友咧可以放假，可以同佢同个老公咧加埋朋友咧三个一齐谂住去南丫岛加乐径佢行呢个加乐径啦。唉，但每次朋友咧话行南丫岛咧 就打风啊， 好邪系啊！佢话每次话行南丫岛，佢话佢都打风球啊。 咁系咪今日佢又想行啊？ 佢系啊，佢原本系话约噶，佢希望咧朋友咧行完山心情会放松好多。佢话咧可唔可以发放多啲正能量俾佢朋友？ 咁依家佢行唔行呢个？ 其实三号风球理论上都未去到咁恶劣嘅。 但系你都要坐船去噶嘛？ 都有风险喎， 有风浪咯。 咁其实唔一定要去南丫岛行嘅，好天先去啦。如果唔系嘅，好香港好多山。 新境都可以 行，或者 系 公园， 咪行下九套山先啦。 系、 啊、 咯， 最近 sell 紧嘢嘛，佢哋又系咯，行下都开心嘅真系。 系啊， 好呢度有个妈妈咧，佢就话啦，浩田鹏三位早晨啊，佢话咧今日想点唱俾啊边个听咧？想点俾早早听噶、 嗯？ 祝佢咧发展咧就事事顺利，日日都开心。 系啊， 同时都希望个台风快啲走啊，因为咧嗱佢又去玩，佢话咧假期咧阿二仔啊就会同一班朋友咧去露营噶，就想咧佢哋可以玩得开开心心嘅、 嗯， 希望咧大家可以唱一首歌。嗱，考下你识唔识唱啊，鹏仔？ 咩歌？ 乘风破浪， 欣欣 系咪真系一样啊？ 系好，我见到两个好 劲嘅，得系咪呢个啊？ 系啱啊！ 人人望前望后推， 系咯， 系我头先 山神嗰只歌嘛。 我头先一嚟就唱咗中间嗰部分咁解啫，系啦，嗱一二三，人人望前望后推， 人人望前望后推，人人咩咩万条万， 齐贺你高峰，我哋乘风去， 系啊 ，OK， 系啊，冇错，乘风破浪。 嚟 啊！ 呢 個係啊，咦？冇 OK 喎，佢都中意唱歌嘅。 我哋啊嘛， 頭 先我眼裡面見到你一齊起步啊， 係啊係啊， 只不過大家起步嘅點唔同， 唔係同一個起跑線啊， 但都係勇於唱嘅。好 啊， 而家各位聽眾有福啦，你哋可以多個點唱嘅目的啦， 真係福嚟噶，真係。係好， 好繼續。 嚟啦，读埋佢啦。 我 Carrie 就话啦，好啦，佢话咧，听到今天咧，佢话仍然未习惯、听我哋嘅新组合。咁啊，但最重要第各位咧，继续敢言发声。佢话咧，包括唔同嘅声音啊。佢话支持豪仔啊、甜甜啊、同埋鹏仔啊，仲有祖祖啊、哦，加油啊，你哋。 好啊，嗱，咁啊，仲有十秒钟咧，我哋就会听新闻噶啦。新闻之后咧，1872388 1872388啦，到时接听你电话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中环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话：，听日会有10多人嘅本地游旅行团出发。佢话自政府放宽本地团人数上限到30人之后，每日有过百宗查询，同埋50至60人报名，认为反应好好，但就无法同之前经营外游团相比。佢话旅游停摆下，即使有10名客人都会成团，形容系蚀住出发。袁振宁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一些没有固定船期的地方，例如是吉澳和印洲塘，本地团包船费用400元至500元都受欢迎，因为很多市民未曾去过。中环游说，预备出发本地游的领队和导游今个星期会再次接受检测，亦都会积极参与下星期政府安排给持牌领队导游的免费检测。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继续选举正副主席，直至会议结束之前仍亦未能选出。会议由表明无意连任的现任主席资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主持，多名民主派议员互相提名。今日的会议完成提名程序。莫乃光话：每名候选人有2分钟时间陈述政纲，其他议员提问1分钟，每名嘅候选人有5分钟回应，同埋2分钟总结发言。强调呢个系根据过往选举正副主席嘅做法。建制派议员不满莫乃光嘅做法系拖延时间，要求由征询全体在席议员再决定发言时间。建制派唯一候选人何君尧话：莫乃光表面公允，但实际上系有组织同串谋阻挠会议。提醒佢，如果下次会议仍然未能够选出主席，将会要求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革除佢嘅身份同资格。有報道話，2元搭車優惠措施門檻由65歲降至60歲，或因為經濟環境而擱置或者係延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如果報道屬實，佢感到憤怒。7月嘅時候，民建聯曾經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會面，對方曾經話大約今年底接受市民申請，出年推出措施。如果而家煞停，反映政府冇。口齿促请政府解释。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同一个节目说，措施本身争议不大，质疑措施是不是真的对政府造成沉重负担，认为相比起大白象工程，有关的开支是微不足道。他认为政府将跨党派都支持的措施拒诸门外，反映政府离地。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500公里，即是在北纬17.8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南海东北部普遍受到北至东北烈风影响，香港高地亦都是间中吹烈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下午和香港保持大约500公里的距离，本港风力变化不大。今日黄昏之后，香港会转吹偏东风，风力会有所增强。除非沙德尔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显著增强，今日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本港今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但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偏东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0%，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8 点，升152点，总成交金额57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9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98.8跌1.2，中国平安85.65升1.25，美团点评264.8跌4.2，汇丰控股32.45升1.2，比亚迪股份138.3跌7.3，亚信科技12.6升1.2，中通快递238升6毫，小米集团22跌3.5，盈富基金25.74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2，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5，人民币6.685，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4点，升79点。港金现价报17,610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28美元，卖出1,90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近年成日听绿色建筑究竟是乜嘢嚟咧？ 喺天下种多啲植物咪得咯。 你唔惊冧屋啊？ 你以为种绿色嘢就系绿色建筑啊？ 计我话咧，就应该四边整晒落地玻璃，将啲太阳光引晒入嚟，呢下灯都唔使开啊！ 哇，夜晚咪热死人？ 边有咁简单啊？绿色建筑其实有好多学问喺里面噶。想知更多嘅话，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有李慧贤、周家俊同埋赵善恩主持， 到时见啦。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 1771。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佢唱歌可能你就听得多，但系佢讲旅游经历，你又有冇听过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唱作歌手阿 Jude 曾若华嚟同大家分享佢嘅旅游习惯同埋未来嘅游学大计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哇，都12点，差唔多40分啦吓，已经 都好肚饿我。 系啊，我都系啊，未食早餐。 我啲血糖低哦。 系啊，要唔要拍拍手指？ 唔拍手指唔得，要含粒糖嘅。 系啊， 不过依家直播室唔得， 系啊， 头晕啊。 咁唯有靠大家啲力量嚟支持先吓， 支持先。O K，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都欢迎嘅 ，fax 号码233-9653，欢迎大家留言点唱吓。 嗯，好啦，咁不如就讲个 fax。市 啊， 冇问题啊。 Fax 市呢一面咧就有一位咧，我睇唔到佢嘅字咧，啱啱咧嗰个 Fax 机咧， 最尾嗰个角落头系签名嗰度。 我估系 Amy， 我都睇到好似 Amy， 系啦，应该唔系 Andy。 跟住佢第一句就话唔好开我名字、啊。 呢个冇咁讲， 系啦。 佢就话咧，好兴奋啊，重头风骚嘅节目。咁佢话咧，我同我啲朋友咧，就想每一朝早咧，轻轻松松咧度过咧欢欣嘅几个钟。咁啊，由依家开始咧，佢哋咧就重头风骚嘅怀抱啊。咁讲就话，thank so much 啊 ，anyway，well done fans。 O、okay, K， 好啊， 多谢晒你嘅鼓励同支持。 好，呢度有个 Sita 咧，佢就话啦，三位风骚主持你好，我要点唱俾咧妈妈？佢咧逢星期一至五咧都会听实你哋节目噶，希望你哋读出。 多谢。 系啦，咁咧下个礼拜一咧就我哋妈妈咧84岁生日啦，系啦，妈妈，我哋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咧，日都咁开心啊！咁咧佢哋一班朋友啊，仔女咧就系咩人嚟嘅咧？就系、是、有宝英啦、宝如啦、智辉啦、宝常啦，同埋志雄噶。哦，我中意宝常呢个名字啊，系啊，其实佢系宝贝，宝贝个宝，宝贝个宝咧， 系咪女子边个常啊？ 系啦，常我个常 咯， 系啦，佢话咧可唔可以唱首咧中文生日歌俾我哋妈妈听，祝佢生日快乐、啊。 中文生日歌系咪即系齐欢？ 齐贺你，阿弟哥天生一对、工作你福寿与天齐， 庆贺你生辰快乐。 嘟嘟撑，嘟嘟撑，嘟嘟撑。 佢真系唔介意唱歌噶，原来你有经历啊！ 我好似同佢唱过卡拉 OK 噶，好耐之前。 哇，真系 好苦练， 我冇谂起过。 系啊，你好似同阿 Gas 一齐唱噶。 哦，榴莲啊嘛。 系啊， 榴莲喺边咧？ 天荒地老，榴莲再摸天轮。 冇错，有一分，你有一分，佢摸天轮。 系啦。 好啊， 系啦， 恭喜啊，伯母啊， 系啦，咁啊，希望咧你青春常驻啊，生日快乐。 OK， 好啦，Mosilin 咧就话啦，佢话你好啊，佢话想点唱啊，佢叫 Lily 啊，佢话想点唱俾下个星期三。10月28日啊，系佢同老公，系佢同阿老。应该是老公啦， 咪边有得应该噶？ 佢 得个老 Dennis 喎，咁点啊？嘅30周年结婚纪念日咪即系老公咯？佢真系得个公子啦，系啦，佢老公啊 Dennis 结婚30周年纪念日啊， 30周年啊， 系啊，想同老公讲一声，系我哋要再多个30年 啊， 再30年，再30年啦，系我哋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啊，一直咁样走落去， 爱是永恒。 佢又想点啊？卢冠廷嗰首 哦，陪着你走。 是老年时， 老年时头发都甩晒，须又渐渐白， 但我会依然叫你亲热。 喂 ，OK 喎、 啊，我哋可以唱巨人合唱团喎，OK 喎、 啊， 真系 边个巨啊？请问？ 佢啊嘛，嗰个咧， 嗰个唔系咩 啊？ 嗰唔知叫咩啊？ 结婚30年系珍珠婚， 系啊， 系 啊 ，OK， 咁啊，成日支持你哋啊，三位主持人，多谢。 好啊，嗱，我哋呢个时候听个听众电话先，1872388，1872388，电话旁边有你。 哇！有一阵风声吹入嚟，即刻 风骚快活人你好啊，风骚快活人啊，呢 度你系边个啊？ 系有啊，曾志豪啊，有桂花田，有程振鹏响处啊， 咦唔见咗 嘅？朋友你在哪里？ 哦，好，我哋再打一个，我哋再打一个， 系咪争个掣未揿咧？ 系啊，好，我哋继续吓，你俾佢啦。好呢、這个 Esther 咧，Esther Chan 咧，佢就话啦。新组合三宝啊，系啊，冇错，真系新组合三宝啊！早晨啊，今日系我仔咧阿嘉乐嘅生日，哦、而我个孙咧阿佩华咧都五岁啦。 哇，咁阿嘉乐真系大个仔。 系啊，佢话要点唱一只生日歌咧、嗯，就俾阿舅父仔听。 咦，三个人嚟 嘅而家。系啦，冇错，我头先都谂紧啊，有嘉乐啦，有佩华啦，仲有个舅父仔， 三个嚟。 系啦，三个。咁咧，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咧，最紧要咩啊？減肥成功， 哦、然之後呢個 IQ 題，哦、請問邊一個係生日嘅咧？ 係啦，就 邊個要減肥咧？ 舅父咯，係啦，唔係考下你咁 ，Esther 即係邊個咧？ 就係、是、佢三個嘅兒生女啊！ 唔係啊，而家估人物關係啊， 嘉樂咪啊 ，Esther 個仔咯，唔係個阿媽咯， 阿媽咯，係咯， 係咯，佩華咪就係佢個孫咯。 好啦，我哋嘅點唱咧？ 哦，佢系阿嫲咯， 阿嫲咯。 OK， 好、哦，系咪电话拨通 咗？有啊，电话拨通咗啦。Hello， 你系边个？ 我系黄小姐啊。 Hello， 黄小姐，你好啊。 你好啊，三位， 欢迎你啊。你有咩点唱？ 鹏仔你好啊，我系你街坊啊，唔知你 系咪啊？ 我上年打过电话俾你嘅。 诶、哎，我一定唔记得。 即系你哋都系豪宅附近嘅街坊嚟 嘅。上个礼拜，我上两个礼拜咧都打过嚟，风骚快活人俾你哋嘅。 系咩？ 你系元朗嘅街坊，定系西贡嘅街坊，定系大角咀嘅街坊啊？ 西贡啊！ 西贡街坊。 我讲一样嘢，你哋就应该知噶啦。我就系上次点唱就话我老公同我女婿同一日生日嘅，桂花田就话：咁你老你个女婿咪就系因为呢样嘢嚟氹到你老公啊？咁样。 好似系喎，外府政策喎、啊，真系。 好有缘喎、啊！喂，点啊？你好嘛？三号风球、啊。 OK 啦，不过本来就好开心嘅今个月，但系早两日就有啲唔开心啦。 咩事啊？咩事啊？ 因为屋企人冇咗份工啊嘛。 哦，系咪 空姐啊？ 航空公司有关啊？ 系啊。 哎呀，惨啦！佢系做咩岗位啊？ 佢系做内部嘅，咁、 哦、 都系属于地勤嗰 part 咯。 哦 ，OK， 咁即系佢系港龙定国泰啊？ 佢 係 國泰咯， 國泰， 咁、都要俾啲正能量佢嘅，雖然係 一 件唔開心嘅事。 所以我今日就係打電話嚟點唱俾佢。哦所有在職嘅同事又好，離職嘅同事又好，即係都大家開開心心咯，都冇辦法㗎啦。 喂，真係問下喎，咁你屋企人佢諗住點樣打算啊？係咪真係轉工啊？定係轉行？定係會點啊？諗住？ 佢諗住去讀個課程轉行咯。 哦，真係要轉行。 先進修，再轉行。 因 为大家对嗰行都好好睇淡啊，即系以前就话可能我最多去 B 航空公司， 系 啦， 而家唔得咯， 而家啲人都惊紧啊，即系 A 同 B 之后，跟住会到 C 啦，真系惨。 其实佢都系读完书出嚟，佢一路读书都系读呢一行嘅，咁、 哦、 都喺航空，即系喺航空界都做咗好多年噶啦，咁、嗯、都冇办法啦。咁 有冇心水？佢谂住读转做边一？ 系咯， 读 咩科 啊？转行先。 我唔知佢啊，佢自己都谂紧嘅。咁、嗯、不过即系有一样嘢就好遗憾咯，因为我觉得佢哋而家即系要嗰啲人咧，个个都啱啱即系好似我屋企人咁，我女 即系中年 嘅啦，佢又啱啱生完 B B。 嗯， 咁 哇呢个大件事啊，呢、這个真系家爷家爷仔啦，全家负担喺晒度。 系啊，啲佢啲同事个个都系咁样咯，即系好即系。变咗个个都系有家庭嘅，就即系有啲即系可以 afford 得到，咁就冇问题啦。或者屋企可以 support 到嘅就冇问题啦。但系有啲真系好惨，或者两公婆都冇晒份工咁样。 即 系 受影 响 嘅全部都系而家系喺一啲家庭 可能家庭支柱嚟噶， 系啊系啊。 我哋今日都见到话 东 涌好多空姐啦或者机师咧即刻卖楼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呢一轮咧，真系嗰个波动好大啊！除咗你话本身个岗位咧，即系自己家庭里边有好多波幅之外， 系啊， 你影响个区喎，要卖楼喎，真系。 系啊，同埋唔系净系影响一个人啊，而系即系整个 family 都会有影响咯，即系大家个情绪上都会唔系咁好咯。 所以你要同佢加油啊，真系。 冇错，所以你呢个点唱做得好好啊，黄小姐。 同佢哋加油咯。 系啊， 好重要啊，你呢个点 唱。我嗰阵时听过咧，佢哋有个比喻系咁讲噶，好似咧你就好似坐喺个摩天轮咁样。 哦。 咁咧而家咧你就觉得你自己坐喺个低位度啦，因为你俾人炒咗啊嘛，喺低位度。但摩天轮咧最大嘅特色就系其实转下转下咧， 转翻上顶。 你今日系低位，其实听日你就。 就變翻高位。 唔係，佢開得要慢慢慢慢。係 啦，你要慢慢轉翻上。 你講得好啱啊！ 係啊，真係要 講得好啱啊！呢樣嘢 係啊，所以冇辦法嘅。我哋大家都知道，可能亦都居安思危啦。你今日喺高位咧，喂，你唔好諗住咁老定，摩天輪會轉喎。你聽日變翻低位喎，但係點知氹氹轉咧？ 即係好似我女咁樣，琴日仲翻緊工，翻緊夜間，第二朝就唔係第一日嗰晚就話俾佢聽，第日 stand by， 跟住第二朝一覺醒來都唔使翻咯。都已經被人炒賣， 真係好突然噶， 好突然真係係啊！ 係啊， 咁你好好同佢加油打氣。 個個都話連 last day 都冇 啊！係啊，嗱 keep 住，即係我哋節目， 大家都即係無論在職到或者係乜嘢都即係努力咯，冇辦法。 咁我哋真係又要 sell 下啦！我哋咧新環節咧，其實我哋就因為見到個大局勢咧，我哋禮拜二咧呢個風 show 叫咩穩就業計 劃， 我哋都係 我有聽啊，我有同我個女講過啊， 其實我哋 未。 系啊， 唔系俾人啄噶。 系大家嚟试，即系可能我哋第一个礼拜咧，我哋未 run 得好顺畅咧，或者嗰份工咧未必啱大家咧。我哋嚟紧第二、第三个礼拜咧，我哋真系睇下可唔可以咧，即系大家集腋成裘。你又有工作机会啊，我哋又揾一啲唔同嘅岗位咧，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帮到，哪怕喂帮到一个都好啊。 即使系即使就算唔 系 一份即系现成嘅工啊，有一啲嘅资讯可以帮到大家嘅，我哋都希望可以揾到。 系，即系目的都系因为即系唔系话想诅咒我哋嚟紧嘅嗰啲嘢，但系都我哋都睇。睇到即 居安思危， 系啦，我哋居安思危都睇到呢啲情节嘅 时候，梗系唔系啦，觉得好啊，真系，即系大家即系互相帮忙嘅啫嘛，其实呢样嘢。 O K， 喂，咁啊，多谢你打嚟， 多谢黄小姐， 希望你个女女都即系趁住呢个时间，可能佢即系 装备自己， 去装备自己去增值，系啦，咁可以成功转 型。 好啦，拜拜， 拜拜。 哇，真要打打气啊！ 系啊，即系好似林东张志，我哋帮你咧，即系围炉生一生火先。好，再听多个听众电话1872388。Hello， 你系边个？ 丰收快活人，你好 ，Hello， 你好啊，你系边个啊？ 点称呼？ 我系阿 Pearl 啊。 你系 阿 Pearl 啊 ？Pearl 啊， 系 Pearl， 明珠啊， 系 明珠 Pearl， 又系如珠如宝，系啊，有咩点唱 ？Hello， 今日 你好，你好，有咩点唱？ 我想点唱俾我老公听，佢生日， 几时生日啊？ 11月5号， 系 你惊到时打唔到电话嚟，所以 再你把声而家冧滋滋咯，已经 预祝生日 啊， 系啊， 你结咗婚几耐啊？ 结咗20几年啊， 唔系喎，你把声好后生啫， 以为新婚 系咯， 你把声真系 keep 得好啊。 是咩 ？keep 到后生啊！系鬼啊！哎呀， 咪彭仔把声都 keep 得好噶， 我系 keep 得好啲， 佢身高 keep 得好， 系啊系啊，呢个真系冇得输啊！呢个冇得输啊！真系由中学开始我 keep 住嘅。 喂，老公叫咩名啊？老公 阿 Jeff 啊， 阿 Jeff， 喂，呢廿年啊嘛，系咪啊？廿年 廿几年咯， 系咯，有咩感受啊？ 系啦，甜蜜 感受啊， 嗯， 开心啦，都 开心。 有冇小朋友噶？你哋？ 我有两个仔， 系 我都应该都大啦嘛，而家。 其实佢哋打过嚟点唱噶，我唔知你哋记唔记得啊？一个叫 Edgar， 一个叫宇坚啊。 Edgar 同埋宇轩啊。 Eugene 啊， 哦，月轩 ，Eugene 啊， 哦 ，Eugene 啊，你老细啊， 听 到 中文啊，系咪 Eugene 啊？ 系啊 ，Eugene， 我听到 Eugene， 佢仲赞啊，桂花田咧好正嗰次咧， 唔系嘛，咁唔识谂， 佢记得，梗 系人赞我， 赞你正， 佢点样正法？喂，咁不如你赞下， 佢咬字好正啊， 咁不如你赞下你老公啊，你赞下阿 Jeff 有几正咧 ？Jeff。 佢啊，正到不得了啦！ 例如啦， 例 如 好勤力嘅一只牛啦， 好惨我真系，我老公听到， 为头家 系对你好唔好啊？ 嗯， 吓对我好。 哇，你个好字后面好轻佻啊， 系咯， 似乎略带啲不满。 你有啲咁嘅感觉咩？曾志豪， 我 feel 到啊， 好似你老婆讲啊，好，梗系好啦，你做嘢点会唔好啊？ 系啦，唉，讲 做人唔好咁计较，咁就样样都好噶啦。 哇！你仲要加埋呢句， 哇！求其得就得啦，唉，啲嘢食得落肚咪算咯。 要求咁高， 我唔敢再问落去啊。 冇问题噶啦， 求其讲句，你有咩庆祝啊？ 我相信阿 Jeff 咧，11月5号生日啊嘛，生日开窍啊，再开窍啊， 好啊， 满足晒你啊， 你阿 Pearl， 好啊， 好啊， 最紧要呢个生日愿望。 系啊，你有咩？你希望你老公喺嗰日同你做啲乜嘢嘅活动啊？调翻转啊，你帮佢庆祝翻啊！ 你有咩要求啊？ 有咩要求啊？ 有咩要求？ 冇啊，因为疫情咁。 同埋啲仔食饭咯，同佢 都好好嘅， 唔会买礼物咯，即系 温馨温馨。 嗯，悭翻少少啦。 啊，真系唔啊，唔买啊， 买礼物 系啊。 诶，你 送咗两个礼物俾佢啦，已经。 咁咪系咯，但系问题嗰两个礼物，佢收到之后，佢冇回赠俾你。唔使糖噶，唔使生，唔使痛噶。 咁咪话大家都有份咯。你点能够话你俾个礼物我咁轻松咧？系咪？ 我帮你啊， 好珍贵嘅， 好珍贵。好啦，咁我俾你讲一句同老公嘅爱的宣言啦。 嗯， 我爱你。 哇！我帮你加句，生生性性， 壮贵嚟， 生日快乐， 多谢晒你阿 Paul。 系，唔好意思啊，主持人，我想点埋俾四个人听。 好，你讲啊。 十月嘅，咁25号就阿强生日啦，跟住27号就 JoJo 生日啦，29号就 Joey 生日啦，31号就系我细佬生日。咁我想点埋俾佢哋听，等佢哋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好啦 ，OK， 好啦，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拜拜。 多谢阿 Pro 嘅电话， 多谢晒你。 Have it all, rip the memories off the wall. All the special things I bought, they mean nothing to me anymore. But to you, they were everything we were. They meant more than every word. Now I know just what you love me for. Take all the money you want from me. Hope you become what you want to be. Show me how little you care, how little you care, how little you care. You dream of glitter and gold. My heart's already been sold. Show you how little I care, how little I care, how little I care. My diamonds leave with you. You're never gonna hear.Shake it off, shake the fear of feeling lost. Always me that pays the cost. I should never trust so easily. You lied to me, lied to me. Then left with my heart round your chest. Take all the money you want from me. Hope you become what you want to be. Show me how little you can.Diamonds leave with you. You're never gonna hear my heartbreak. Never gonna move it sideways. Baby, you're so cruel. My diamonds leave with you. Material love will fool me. When you're not here, I can't breathe. Think I always knew. My diamonds leave with you. Diamonds 钻石啊，佢系 Sam Smith 啊，电话号码18723888，同埋个点唱先。呢度咧有一个需要加油嘅，有啲伤感嘅点唱啊。Candy 咧就话啦，三位你好啊，今日系先夫咧黄英健嘅生忌啊，好想咧点唱爱是不保留俾佢听啊。虽然已经离开咗我差唔多3年啦，不过知道咧佢一路都会守护住我嘅，我会加油嘅。多谢晒三位主持。 我呢度都有个伤感噶 ，Kelvin 咧就话啦，琴晚咧系一位好朋友咧兼旧同事嘅丧礼。佢咧喺中秋节嗰日离开嘅，咁啊，琴晚咧都同佢道别咗啦。咁佢哋咧都系某航空公司嘅同事啊。咁适逢琴日啦，亦都系嗰间航空公司嘅大裁员嘅日子。咁喺丧礼上面咧，亦都有唔少同事都收到大信封，大家都百感交集啊。咁希望可以点首歌俾所有嘅人听，谨记啊，活着就系有苦，亦都有甜嘅。 系冇错， 加油啦，系咯。 系好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咧，就系阿 Macy Wong 咧，佢就话三位主持你好啊，田浩田志鹏啊，好复杂 咁， 系啦， 咁难嘅拣个字嘅， 系啦，咁然后佢就话咧，我想点唱俾咧喺夜晚做紧音乐节目嘅耀祖啊，佢啱啱做咗5日咧，希望佢就快啲上手啦，同埋我要点唱俾我哋朋友外甥嘅老公阿雄啊，我哋朋友个外甥个老公。 系咪即系咁嘅意思啊 ？friend 啦，总之 friend 个外甥个老公，哇，劲呢个真系，佢都系24号生日嘅阿红啊，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啊吓。 系咁我呢度咧有一个系 Poly 嘅点唱咧，就系、是、点俾咧一间嘅护老安老院啊，因为21周年咧就系、是、院庆大日子，几时咧就系、是、10月28号，佢仲作咗首诗啊，春花万里香，夏日好风光，秋天仲保健，冬季乐安康。督撑， 督撑，督撑，好。 我想读多次，乐安康， 乐。安康安康， 咁祝全院嘅哥哥姐姐身体健康。 OK， 好， okay. 电话号码18723888咧，旁边有一位小朋友啊。 最后一个电话 ，Hello， 小朋友，风骚快活人啊，呢度系你好 ，Hello，Hello， 你系小朋友嚟嘅， 好大个喎把声， 系咯， 我唔系小朋友 啊，系啊， 妈咪啊，你妈咪， 系 边个 啊？ 系你啦，系 你 啦， 叫咩名啊？ 我唔系小朋友啊！ 你把声好青春啊，因为系啊，点称呼啊？ 吓，叫我姓麦太啊，叫 Carrie 啊 ，Carrie 嘛，系啊 ，Carrie 点啊？ 你想点唱咩啊？ 唱，因为我先生咧就听日就生日， 系生日快乐啊，老公， 系啊。咁啊，同你讲，三位风骚主持人早晨啦、啊， 早晨早晨，嚟，唔好紧张，唔好紧张，我 feel 到你有啲忐忑啊， 冇紧张啊， 喂，俾一分钟唔够嘅时间你咧，同老公祝福 下。咁样咧就点解我要点唱咧？原因就系咧，因为我先生咧就我同佢20几年啦，咁每一年都系咧大家一齐可以过生日，咁因为今年疫情啦，咁佢又喺上面国内做嘢，咁、 哦、 所以咧今年咧又翻唔到嚟啦，咁佢都好唔开心啊，咁佢唔好唔开心咯，我想话 视像啦，视像过啦，系咪？ 俾我都。 系啊系啊，至少我哋就日日都有嘅，咁我等佢翻嚟香港，咪煮餐好食嘅俾佢咯，补翻佢生日咯，咁、所以同佢讲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哎，好好啊，呢个老婆， 呢、這个老婆真 系 好 啊， 正，你又唔会飞过去咯、啊。 唔得啊！你上到都翻唔到嚟， 一样 啊， 又要 一样啫嘛，系啊，阿麦生应该收到晒噶啦。OK， 多谢你点唱 ，OK， 多谢你啊 ，Thank you， 拜 拜， 拜拜。嗱，咁快咧，我哋呢一个一个星期系啦， 试用期 试用期结束啦，我哋下个礼拜又再正式嚟咯。 其实你哋冇得退货， 系啊，冇错。 试用期咪有3个月， 下个礼拜见。